因此在私人医生的建议之下，当地星期日晚入院进行一些例行的检测，强调一项信不是紧急入院，目前情况良好。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华南带来不稳定的天气，下周本港各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大骤雨。今晚和明天早上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6度，明天稍后雨势减弱，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的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的两三日天色好转，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9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49点，升513点，总成交金额868亿1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1.4，升5蚊；阿里巴巴188.6，升4.9；汇丰控股38.95，升1.05蚊；中国平安75.7，升7毫；中国移动62蚊，升1.35毫；美团点评94.45，升1.6。友邦保险70.85，升6.5；银河娱乐42.85，升1.85；中国海洋石油8.89，升3.3；建设银行6.22，升9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3，英镑9.548，瑞士法郎7.932，澳元4.696，加元5.489。新西兰元4.588，欧元8.3742，每百日元兑港元7.10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508。日经平均指数报18,576点，升756点。港金现价报15,08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5.42美元，卖出1,638.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北架山花园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嘅。虽然意外事故系清咗场，不过而家都系塞车噶，龙尾去到苏屋村附近噶。受到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沿住龙翔道去观塘，咁啊近住北架山花园啦，一路去到苏屋村段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嘅。咁啊，如果塞紧车嘅话咧，就希望大家忍耐一下。咁同埋而家咧。部分地区都是落雨的，咁大家要小心驾驶啊！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附近，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收费广场稍微多车少少嘅啫。港岛咧就湾仔啊，湾仔嘅道路至道咧因为爆水管嘅关系，道路至道去湾仔码头方向。近住红兴道部分嘅行车线需要封闭啊，咁啊现时嗰个交界位咧就有少少挤塞噶。九龙区路面方面咧，观塘绕道西行旺角方向，转落九龙湾支路，近住九龙货仓一带咧，而家亦都系多车啦，龙尾就去到丽港城噶。广东道嘅尖沙咀段有啲紧急嘅水务工程，咁啊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北京道部分嘅慢线有封路措施，经过时间小心啦。至于新界方面咧，屯门嘅叶旺路就有啲紧急嘅水务维修啊。叶旺路近住天后路一段咧，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嗰度都系比较多车噶。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葛亮红行人桥面来回。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40。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10，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心可以好简单，亦都可以好复杂，视乎你有冇听啱电台节目啦。 陈生、陈太，最近你哋恩爱咗，真系羡煞旁人。 自从我哋听咗《开心日报》之后，挨杀少咗， 仔女都孝顺咗， 我家用都俾多咗， 咁我都要听咯。 逢星期一至五，照照10:04，《开心日报》， 梁荣忠、陈淑兰、杜文慧、 林超荣、黄桂林，彪爷， 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日日笑到有腹肌。 上网找什么啊？ 想买个龛位安放嫲嫲的骨灰。 其实可以将嫲嫲的骨灰放在爷爷的公众灵灰龛位，等他们在一起。 得的吗？ 只要同那位先人有近亲或者密切关系就得的了。家放骨灰的申请并没有上限。嫲嫲生前咁中意大自然，仲可以考虑海上或者纪念花园撒灰添。食物环境卫生署嘅网页有齐晒有关资料噶。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嘅精神，全城嘅抗疫。 唉，我都冇谂过要通宵扑口罩啊！ 而家搞香港人咧几恐慌。 我哋都唔好埋怨人哋啦，自己做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嘅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唔好互相去指责，唔好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呢一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啲人认为佢要争取佢嘅嘢，用非法嘅方法去达到，咁我哋要执法，自然会系唔中意我哋警察噶啦。 年青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 时间来到下午的5:11，今日为大家主持自由风是戴着口罩的欧嘉伦。现在室外气温摄氏17度，相对湿度是96%。今日都落了很长时间的微雨，一路落着雨，天文台在各区是录到最少10毫米的雨量。见到呢个天文台的雷达图，香港周围都继续有一些雨带。虽然说不是很大雨，但是都要出街，大遮都要即出街都要大遮。好啦，睇返听日的温度，最低是16度，凉返再凉返少少添。大家真係要着多件衫，就唔好冻亲啦。咁睇返跟住嘅天气呢，跟住几日呢到听日呢係16到19度啦，仍然係间中有大雨，稍后嘅雨势会减弱。去到今个礼拜尾复活节四日假期。咁睇到呢就係星期五呢就短暂时间有阳光，咁跟住几日呢都係有少少阳光，咁但係又有几阵骤雨，天气呢唔可以话好好，咁睇嚟呢係咪大家都係留返喺屋企乖乖地呢，就係自己隔离自己，咁大家都可以安心啲呢。好啦，咁喺今日呢我諗最新嘅情况大家听新闻都听到啦，咁就係呢有24宗确诊个案，咁其中有5个呢就係喺秘鲁呢搭港府专机翻翻嚟嘅香港人，而大家都听闻啦，就系秘鲁嘅一班嘅香港嘅旅客啦，其中有好多人咧已经喺秘鲁逗留咗成一个月或者以上噶啦，咁佢哋系因为咧当地咧系封城啊，咁所以咧寸步难行，咁最后咧系要搭包机翻嚟香港，咁但系咧大家留意就系喺确诊嘅人当中咧。有5个是在这班机回来的香港人，就占了在搭这班包机的人有65人，其实个比例都挺大的，即是65个回来的香港人有5个是感染了病毒的。那你计算个比例大概8%到啦。那你看回秘鲁的确诊数字，你说很多吗？其实又唔算好多啊！全個國家咧係2200多宗，咁佢有3000萬人口，咁相對好多其他國家咧， 個比例唔算高嘅，咁但係咧呢啲確診數字咧，大家睇嘅時候當然就要小心啲啦，因為所謂嘅確診數字往往就係、是、一定係要做個測試之後先至所謂確診啊。而大部分嘅人咧，尤其係一啲比較冇咁發達嘅國家咧，測試咧未必係度度都做到啦。咁所以咧，有好多人係有病，甚至係病喺屋企，甚至死喺屋企啦。都是未做到測試呢，一般来讲呢都不计算落呢啲確診數字里面㗎。所以见到呢即係秘魯嘅確診數字虽然2000多宗，咁但係睇到返嚟嘅香港人嗰个確診比例呢又似乎係算係几大呀。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住呢，就係周围而家成个世界呢都好似到到地方呢都有啲呢、这個案例咧係飆升緊嘅，嗱再睇下就係印度啦，嗱印度咧就係佢確診亦都唔算多，4000多人，咁十幾億人口嘅國家4000多人確診，咁但係咧近幾日嚟咧佢哋確診嘅數字咧一路係上升得幾快嘅，咁而家咧係多個國家裏邊咧上升幅度咧數一數二嘅，咁見到嘅就係呢個十幾億人嘅一個國家啦，即係如果話佢個衞生設施又未必咁好嘅時候咧，可能裏邊咧有好多人正係感染咗咧，都係未必知道嘅。咁好啦，咁啊香港咧，我哋嘅即係禁聚令咧，就已經唔覺咧實行咗都超過一個禮拜。咁啊之前話14日，咁而家都過咗一半啦。嗱，14日之後點咧？咁而家要開始傾噶咯，禁聚令大家覺得生效成點咧？跟住幾日或者14日之後啊，其實仲係今個禮拜尾就要決定係咪繼續咧，甚至係加辣咧，定係放寬咧？要根據一啲乜嘢條件去做咧？好啦，大家歡迎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噶。 今日新聞追蹤，2020年4月6日。朝早9点，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财政预算案。议员田北辰关注向市民派发10000元现金的进展。 预算案而家计划就4月底投票啦，咁即系话咧，理应咧就一个礼拜之后，无论点都可以开始接受申请。点解要搞成几个月？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刘仪翔回应话，会争取7月接受申请，暑假开始派发款项。 2011年当时系做过。但是因為我們所有的資料呢都是不可以重用的，他們要再開發過，所以其實我們這一次已經比上一次2011年派6000元是快了2個月的。 有議員要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減薪同市民共度時間，特首辦說如果情況轉差會適時回應。議員容海恩： 何時才是叫繼續轉差？你是看到有人死啊，定系啲人繼續確診數字佔多啊？ 特首辦常任秘書長林雪麗： 我相信咧，即系特首同埋問責團隊咧，都會深思呢個問題，適時作出回應。 9点半，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昇表示，會加強普通病房預防措施，避免隱形病人傳播病毒。 普通科病房咧，我都盡量將佢個距離加闊咗，加床，而家咧盡量都會避免唔出呢個情況啦，令到病人咧人之間嘅距離多啲，同埋咧。基本上我哋個個病人都會戴口罩，安排佢哋大部分時間啦。咁希望咧，萬一有啲個我哋唔知道出現咗嘅時候咧，佢都唔會傳播到俾其他人。 下午4点半，本港今日新增24宗確診個案，其中18宗有外遊記錄，當中5位係由秘魯回港人士。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啦！过去1个星期啦，限聚令实施以嚟啦，其实警方同埋食环署不少嘅人员咧，都系不停喺各区公园啊、食肆啊周围巡查啦。咁根据限聚令咧，咁佢哋咧就巡查咗9000多次，劝喻就1291次。咁針對餐飲業嘅咧，就巡查咗22000多次，勸喻亦都係1500多次。 咁檢控咧，一直以嚟咧，成個禮拜都係零嘅。咁但係咧，今日嘅消息咧就係第一宗檢控啦，就喺葵盛東村啊，有六位男士咧就喺啲空地度捉棋，咁啊圍埋一齊，咁跟住咧就被警方發告票啦，每人都要罰2000蚊。咁呢個係第一宗咧係因為限聚令多過四個人被檢控嘅例子。嗱，咁全香港咧，大家出街都會見到啦。大部分時間都冷清咗好多㗎啦，咁但係呢有啲地方呢反而係熱鬧咗都仲係幾逼下㗎，就係呢喺好多嘅鬧市，尤其係深水埗嘅電腦商場啦，咁個原因呢就係因為有好多人呢要去緊急去買電腦啦，包括就係買遊戲機解悶啦，另外就係要買好多電腦嘅配件啦，因為好多人要喺屋企工作啊、上堂啊等等咧，要買多啲電腦配件啦，令到其實呢幾個禮拜都係噶啦，好多電腦商場都幾旺嘅。咁但係咧，即係而家嘅情況之下咧，都旺到咁嘅地步，有咩應對方法咧？電話裏邊咧有黃金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管業人、黃金電腦商場經理李海倫嘅。李海倫你好。 你好， 系啊，咁我哋都即系我之前都去过附近啲商场咧，就真系觉得啲电脑商场都几逼下，同埋你知道都大家个即系通道几狭窄下嘅。咁嗱，你哋见到最近嘅情况系点啊？ 哦，系，其实系咁样嘅，比较挤逼咧，依个情况系事实，咁都依段時間都有各大嘅啲傳媒記者咧，佢哋喺我哋未去解釋嘅情況下咧，佢就即係寫咗一啲報道出嚟。咁我都想喺藉住自由風呢度咧，講下我哋其實為依次疫情，我哋做咗極大量嘅工作嘅嚇。咁我首先講啦，初疫情爆發嘅時候咧，我哋就以身為身放啲搓手液，做下探熱工作，咁就應該都可以應對啊。點知啲搓手液今日擺聽日俾人偷曬咁咯， 咁即係直情偷咗定係點啊？ 係啦，直情偷咗或者係攞隻兜嚟撳曬你啲洗手液啊咁。咁依啲只係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只係一啲表面功夫咯。咁因為坐飛機，發現咧，即係嗰個冷氣系統，我自己覺得就即係比較重要。咁啊，為咗呢個商場做一啲比較務實嘅工作啦。比如你就咁齋探熱，你有七個門口，你捉得邊個啊？係咪？佢哋唔好話探熱啊，連口罩有啲都唔肯戴。係要我哋強制性，咁佢哋戴咗啦，先至俾佢哋入嚟嘅。咁為咗一啲比較務實嘅工作咧，我哋管理處就專登為商場做一啲度身訂造一啲防疫工作啦。第一，商場嘅中央冷氣嗰種清潔係最為實際嘅，因為冷氣系統咧係傳播細菌嘅最快嘅溫床。咁我哋工程同事咧就將商場裏面有70多台嘅冷氣冷風機，以前咧就每個禮拜洗一次嘅啫，依家咧變咗每日洗。洗完呢仲要噴啲消毒喺个隔尘网嗰度，然后装返上去，个工作量呢係大咗7倍嘅。咁管理处呢仲叫埋我哋店铺里面自己嗰啲店员自己洗返自己铺头嘅隔尘网，咁就配合返我哋商场嘅总体啦。 但係咁啦，如果飞沫传播呢都唔使经冷气机㗎，咁你哋点样控制到人少啲呢？ 一定要佢哋强制戴口罩。 即系大家喺入去嘅人， 所有嘅系啊。如果唔戴口罩咧，我哋今日先有单，直情报警，请佢出去。咁庆幸就差人方面佢哋都好配合，我哋一打电话佢即刻嚟，真系请佢出去。咁商场有七个出入口嘅地毡啊，以前都系一个礼拜洗一次，而家每日都洗。 系，我想问一下你叫你请啲唔戴口罩嘅顾客出去咧，有冇难度啊？即系有冇困难啊？那个顾客啲警察嚟到先至听系嘛？ 冇乜难度嘅，但系特别嘅情况，即系深水埗呢啲地头，你知啦，有时有啲九唔搭八嗰啲人咧，有少少难度嘅情况下先报警嘅。 系， 通常我一开声咧，我哋啲店员佢哋自己嘅店员啊，啲人佢哋自己都会出嚟帮手咁咯。 嗱，咁又会唔会控制人流嘅，即系人嘅数量咁啊？ 咁仲有一个讲法就系商场咧，我哋有 地面地库两层嘅，总共大概150间铺咧。我哋啲管理员每日用1:45嘅漂白水嚟洒商场嘅公共地方位置嘅。咁商场咧有7个出入口同埋电扶手梯咧，每小时都专人嚟抹呢啲地方嚟清洁嘅。咁仲有个厕所，以前就一日洗两次，而家变咗一日洗三次。我哋比较着重，觉得系污水系统嗰种传播。我哋将商场里面嘅男女厕所冷气嘅抽风系统全部更换过，就务求系最干净嘅。 阿李海伦，嗰个问题系咧，个问题系咧，嗱，好多人好逼噶嘛，始终都系。你傳播都是企喺度，你戴住口罩都可能是很近距離，亦都見到好多人咧打。 星期一至五就唔係好多人嘅啫，就禮拜六日係最多人。就以今個禮拜六日點解咁多人呢？其實咧商場咧就有個好大嘅特點，一到落雨，啲人走入嚟避雨嘅，就買嘢嘅人唔係好多。我哋今個禮拜已經做咗人流嘅分流管制啦。咁嚟緊下個禮拜仲要係復活節啦。咁我哋會做一個人流嘅，直情係一批批人啦。依個100人入咗去，等依啲人出咗嚟，我哋先放100人入去啦。 咁即係要等噶咯，喺出面等係嘛？ 我哋出面有好大個一個圍住，下面有簾縫擋雨嘅地方嘅，都可以。咁梗係叫佢哋一米一米距離咁樣排隊啦。 而家準備幾時開始做啊？ 我禮拜六日都翻工噶啦，而家即係我自己本身我都翻工啦。咁咪以我鑑別為標準啦。如果人多，咁我咪即刻做人流管制咯。 嗱，見到咧就有一啲人都提議啦，就係覺得如果情況即係可能確診嘅數字一路都唔落去，可能話喂商場係咪要封埋咧，或者食肆都封埋，咁啊商場都封埋佢啦？你自己點睇呢啲講法？ 呢啲係政府做嘅行為啊，我哋小市民係冇辦法。不過本人勸喻係嘛，如果防疫工作做得足嘅，咁係咪要顧及下市民嘅生活咧？係嘛？即系你全部封晒，咪即系等于你封得嚟。如果商场都封得嘅，系咪股市都封埋啊？即系咁啫嘛。 因为股市可以上网买股票啊嘛。 要乜你唔好封，一封就全部封晒。我都咁讲，直至到我自己度身订做嘅呢个疫情啊吓。我哋商场度身订做嘅嘢咧，到而家目前为止，我商场咧系零疫情嘅。咁证明我自己度身订做嘅防疫工作系做得好啦。其实香港好多商场都可以以我哋商场为借鉴，因为我哋商场人多就出晒名嘅。咁点解唔喺啲冷气系统度多做功夫咧？系嘛？污水渠道嗰啲地方多做功夫咧？一味讲话搓手液，佢唔擦搓手液入嚟。佢偷偷捐入嚟，系嘛？佢你奈个咩河咧？ 李海伦啊，咁啊最近咧就譬如话，而家好多人咧系会走嚟咧买一啲新嘅游戏机啊，咁佢又会试打噶嘛，咁啊排队都排得几密集下嘅，嗰度又点处理咧？ 嗰度我哋叫铺头啲人，如果要排队，一派丑，叫佢哋派丑， 即系唔好喺里边排系嘛？ 梗系啦，咁多人点排啊？系嘛？已经系唔啱政府例啦嘛。咁我又都劝喻喺呢度，商场呢好多拥等嘅，星期一至五其实好似而家咁样睇个 mon 都唔系好多人嘅啫。咁点解唔喺星期一至五嚟买呢？系嘛，大家都安心又放心。星期六日呢就好多人，咁就错开啲时间咪大家都好囉。 咁嗱，你见到啲铺头，你叫铺头派丑，啲铺头听唔听你话？ 听，佢哋都有派丑，即做，重要系。 咁即係佢哋都担心太多人会。 係呀、其实我哋嚟緊禮拜六日如果人多，我哋都劝喻啲铺头，如果试 game 嘅时候你不如派筹。咁大家都好係咪？ 咁你相信如果咁计法嘅话，咁譬如话今个礼拜即係复活节假期都可能要有一个人流嘅管制㗎喇，即係要喺外面排队先至入得去㗎喇。睇嚟。 一定。我哋係 铺头同我哋商场嘅员工一齐去努力做好呢件事嘅，因为单系我哋管理处做冇用嘅、我哋铺头嘅人员佢哋自己都好配合， 系 叫佢哋派筹啊，喺出边排队啊，咁因为我哋附近有好多食肆，咪食狗食口咩嘢先翻过嚟。 有冇啲铺头会觉得影响生意，叫人喺出边排队？有冇啲铺头会？ 佢哋好配合嘅，同埋个个都好，大家好齐心咯。咁所以目前嚟讲就好庆幸咯。 好好，唔该晒你，李海伦，唔该晒。系李海伦咧，系黄金大厦业主立案法团嘅管业人，亦都系黄金电脑商场嘅经理啊。咁佢哋大家会留意到嘅就系咧，最近如果你去过深水埗嘅商场，可能礼拜六日去啦。我早前礼拜六日都嘅即系放假嘅日子都去过行过一次咧，都会发觉咧，深水埗嘅電腦商場咧，真係幾時都咁多人嘅。尤其係喺而家疫症之下咧，好多人趕住去買啲電腦配件啦。咁嗰度係基本上可能係近一個月裏邊咧，我見過香港最逼嘅地方嚟嘅。咁嗱，聽到就係、商場嘅經理咧都話，即係已經採取咗好多嘅措施啦，係去減少人流密集，減少啲人咧係擠曬喺裏邊啦。咁睇嚟咧，仲要喺跟住嘅復活節假期咧，相信亦都會好多人嘅時候咧，佢哋係會開始人流管制措施嘅。咁所以咧，就叫大家如果要去買嗰啲新嘅遊戲咧，不如星期一至五去買咗好過啦。好啦，大家對於成個防禁罪令有啲乜嘢嘅限，有啲乜嘢意見，有啲咩發現咧？打電話嚟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晝5:30，由謝天麗報導新聞。本港今日新增2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914宗。新个案当中，18人曾经外游，当中包括5名从秘鲁返港的港人。在本地感染个案中，一名在铜锣湾黄室堡工作的男子不舒服之后一直有翻工，期间曾经同同事一起到卡拉 OK 聚会。医管局表示，早前在博爱医院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的93岁长者情况仍然严重，正在隔离病房治疗。他四名家人同一同留院的病人检测结果全部呈阴性，已经完成检测并有结果的183名院内医护人员结果全部是阴性。博爱医院行政总监庄义雄今日早上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电话访问的时候表示，不排除病人共用医疗仪器导致患者之间间接接触而受感染。在下午的记者会上面，被问到医院内的医疗器材会不会加强消毒，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表示，博爱医院内的18个环境样本结果全部呈阴性，院方将会继续检讨相关的工作流程。九巴職員權益工會不滿巴士公司削減班次，促請運輸署支援並且關注運輸業前線員工的福利問題。工會理事許其偉表示，削減班次令到前線員工收入大減，員工無法賺取加班費。工會希望政府幫助業界補貼前線員工，直至九巴公司能夠正常營運。他又說，工會都收到大量的乘客投訴，只削減班次令到上班的時間大排長龍，對翻工和居住偏遠地區的市民造成嚴重的影響。工會副理事蕭友貴認為，政府應該有配合的措施，而並非只是要求巴士載客不超過七成。他促請政府馬上立例規定，市民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時候必須戴口罩。意大利增至超过15000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人数仍然是全球最多。当地星期日新增的死亡病例是两星期以来的单日最少，当局说有信心疫情高峰已经过。西班牙政府将会在全国的范围分发100万套试剂的套装，加强病毒检测。当地已经有12000多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全球第二多。累计超过13万人确诊， 僅次於美國排第二。首相桑切斯早前呼籲歐盟各國在危機過後盡快通過重建經濟的計劃。奧地利強制民眾去超級市場的時候要戴上口罩，當局又事先張揚說有關的措施將會推展至適用於全國所有的公眾地方。德甲球隊拜仁慕尼克宣布復操，但呼籲球迷冇到訓練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大骤雨，今晚同听日早上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6度，听日稍后雨势减弱，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的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的两三日天色好转，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就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丁九啦，有交通意外，慢线系封闭咗噶，暂时咧就唔系好塞车，经过时候啦，请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车多缓慢，龙尾去到常怡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啦，慢车，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啦，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是在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 港大袁国勇教授， 市民真系要做好手卫生，正确咁戴好个口罩，尽量将个社交距离拉开。我哋如果做好咗咧，咁对香港嘅影响咧，又唔有社区，我哋嘅社会影响应该咧就系最少。 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我系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咁不知不觉咧，各种嘅限聚令啊，针对餐饮业务噶，唔准坐咁多人嘅规定啦，暂定咧就话14日啦，咁已经过咗一半噶啦，咁其实咧，政府都要考虑咁跟住系点做咧，系咪继续咧？定系暂停咧？定系加辣咧？大家点睇咧？咁呢一个限聚令限到几时咧？啊，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电话里边咧有傅女士，傅女士你好。 诶，你好啊。 系，请讲。 系，我想讲咧，就因为咧嗰、那个疫情咧，即系有增无减啦，即系而家即系每一日个 case 咁， 减咗少少嘅呢几日就系。 同埋嗰个疫苗咧，同埋嗰个疫苗咧，即系。冇咁快出啊嘛，咁你冇预防疫苗，咁我觉得咧应该暂时咧冇咁快松懈，应该继续咯，即系继续嗰、那个即系好多人聚集嗰啲咁嘅限制令啦。 继续限制聚集4个人以上系嘛？咁但系嗱，你话要疫苗先出，可能而家一路讲紧疫苗，可能成年之后。 系啊系啊，咁如果你一日未出嘅话，如果你发生大爆发或大传染嘅话。咁如果你到时先至去做翻个限制令，咁你咪变咗牺牲咗好多人嘅性命咯。 好，好多谢傅女士嘅意见啦。咁啊，当然啦，即系呢个继续限落去嘅问题咧，就系、是。 影響經濟啦。咁有好多人話，咁當然人命重要，咁但係亦都有人話咧，如果經濟咁樣拖落去，拖幾個月甚至再長啲時間啦，都影響好多人嘅生計，亦都影響人命嘅。好啦，電話裏邊仲有礦生，礦生你好，礦生你好，係。 我明白其实今次第一即是政府今次所做的措施好多嘢都是一塌糊涂啦，即是样都是万八棒，所以导致到而家香港警况呢就越来越严重。而这个影响呢甚至到唔单止日常生活、包括好多人嘅生计都影响。不过我想呢度即是提出就是啱今日话葵涌有六个人被告佢嗰个都是禁罪令。咁我唔知道，因為我上個禮拜六就收到一啲信息咧，就喺元朗咧，亦都有人喺食肆係被告，即、就、係、是、發告票告佢哋多過係六個，又係六個人嘅。 嗯。 但無論點都好啦，我覺得今雖然政府係做慢咗，或者呢個過程裏面的確係影響咗好多嘢、好多人，但我覺得今次嘅禁罪令同所謂即係食肆嘅即係安排咧、我覺得係喺冇辦法底下去做。嗱、點解咁講咧？因為我呢兩日咧，我呢幾日咧，我去即係快餐店食嘢咧，都見到唔係見到，直情有部分市民係完全唔理，即係人哋食肆裏邊安排咧，係夾硬將一啲原本係禁咗嘅台咧，都坐埋去。咁而且坐得好近喎、即係同隔離台好近喎、咁我都已經好有禮貌同佢講，喂呢度唔啱我，我不如我讓我位俾你坐啦。佢一路發爛渣，佢覺得你做乜阻我食，如果冇人都唔，我覺得唔阻我人嘅，我都覺得安全嘅，我做乜唔坐得？我覺得香港市民如果自己仲係咁自私，仲係以自己為中心嘅話咧，我覺得繼續咁落去好危險。 咁好多謝你嘅觀察啊，礦生嘅觀察。咁希望大家都自律啦，同埋大家希望都係捱多陣啫嚇。好，電話裏邊咧就有行政會議召集人陳志思嘅，陳志思你好啊， 你好， 係啊嗱，咁啊即係14日嘅時間都過咗一半啦，咁呢個你自己覺得即係限聚令等等嘅各種措施咧，係未來一個星期之後咁點做好咧？ 咁當然呢個我覺得要睇夠疫情啦，睇下我哋啲嘅仲有冇嗰啲新增嘅個案啦。咁見到佢雖然呢幾日咧好似個案又回落翻，但你都唔可以咁快話係等於我哋冇事啦。咁我諗我哋都要再去觀察，即係當然我諗政府自己內部一定有咁嘅數字，佢哋自己可以睇到話行到嘅。咁但係我哋有個心理嘅準備，就係呢個疫情肯定唔會喺短期係會即係完全係受控到嘅。咁我諗我哋。即係你話，我諗當初政府點解14天都係諗住係睇住14天，跟住再去決定啦。咁我諗其實市民大眾，如果我哋全部個人咧都做足我哋應該做嘅嘢咧，其實講真都唔需要嗰啲限制令嘅喎，係咪啊？如果我哋個個人做足嘅，咁但好多時候就點解政府都要出呢啲咁嘅令咧？就係因為的確我哋喺我哋市民當中，仲有啲人有時真係唔係個意識係未夠噶嘛。 系， 咁系，所以仲需要有啲咁嘅限制咯吓。 嗱，有啲声音就话，不如喂长痛不如短痛啦，不如限制晒啲餐厅唔准营业啦，商场就闩门啦，咁希望可以快啲过去。你自己点睇？ 嗱，呢个两难嘅。嗱，咁点解嗱，而家我哋见到外国啲国家咧，就一开波竟然做啲好强嘅招数。嗱，佢做嘅招数，因为咧佢已经失控咗。 嗯， 你咧好多歐洲國家、美國國家失控咗，所以佢而家先要行啲咁強嘅招數。香港嗰啲就真係好在我哋即係咁多，雖然頭先我講話有市民自律啦，但整體成個社會都係自律嘅。所以我哋喺過去捱咗第一波啦，第一波即係內地嗰度已經控制得好好啦，而家就面對第二波，香港人喺海外翻嚟。如果我哋即係都我諗個問題就係而家人哋國家做嗰啲就唔係情況同我哋唔同咯，唯一可以相近啲比咧。就新加坡，新加坡聽日就開始啦，佢哋啱啱前幾日宣布咗，聽日開始咧，就真係好似頭先你所講啦，就唔可以堂食啊，主要即係有啲行，即係啲大部分嗰啲行業可能要關閉，但啲主要嘅行業先可以保持運作，佢哋聽日開始。我相信佢哋同我哋似嘅，就係咧佢都係逐步嘅，都唔係一步到位嘅。點解佢哋聽日要做咧？我估計因為佢啲個案多咗。新加坡去到1200啦，咁所以我估计佢因为喺咁嘅压力之下咧，佢都要有一步咧 就去刪減，即係去即係更加控制多啲啦。咁所以香港今日咧，如果我哋能夠保持到我哋今日呢個嘅情況咧，冇太過差嘅惡化咧，其實我哋唔需要做到嗰步嘅，因為點解？因為最大嘅要考慮就係個經濟嘅損失。 嗯、 我相信政府咁耐以嚟都要平衡两边嘅，其实而家都好大损失㗎，政府都分分钟都要有啲有新一轮嘅方案出嚟去照顾啲失业人士啊，或者系企业啊。咁、啊、但如果你话全部都删晒，因为永远都系最好嘅，不过问题就系你有乜嗰个经济嘅损失，所有成个社会更加大。咁系咪需要到呢步呢？如果能够我哋自己都仲可以控制到嘅。 嗯，系。咦，陈志思，陈志思个电话可能突然断咗喎。刚才陈志思呢就讲到新加坡啦，其实新加坡咧最新嘅病例咧，而家就去到1300多宗噶啦。咁喺过去24小时咧，系增加咗122宗啊。咁你见到咧，佢哋嘅情况就比较严重嘅，因为之前咧好长时间都系学都继续翻嘅。咁而家就比较强力嘅措施啦。阿陈志思，陈志思 系我喺度， 系啊嗱。咁嗱，刚才你都提到新加坡嘅情况，你觉得即系香港嗱？要如果要去到新加坡嗰步，你见到个疫情要个数字要升到几多先至做咧？定系话如果维持住而家每日20-30宗咁，应该唔使做咧？你点睇咧？ 唔系，如果我觉得个数字系保持翻嗱，我唔系嗰啲医护界人啊，我唔识嗰啲即系啦，等睇到个表控制都喺翻呢个数字上咧。就我相信都未需要去到嗰步嘅，系咪啊？即系你见到新加坡，因为的确佢个 case 多我哋好多啦，佢有1200，咁又不断日日都有过百宗上，咁我相信嗰个压力就喺度嘅。但系我哋香港，如果我哋一能够控制翻，而且新入嚟嗰啲嘅，我哋更加又可以去即系大家做出自己做嘅嘢，即系又唔应该又隔离啊又剩咧。咁我觉得如果个 case 可以控制到咧，我哋就未必去到嗰步咯。所以其实香港算做好噶啦，我哋 so far 就系因为始终都能够控制到，而唔好似其他國家，佢哋竟然行比我哋行多好多步，更加強硬嘅。但我相信呢個個代價好大嘅，對每個國家每個地方都好大。咁我哋香港真係要做呢本事咧，對個成個社會經濟影響幾大咧？咁我哋要平衡翻嘅。 係啦，咁有啲防疫專家就會擔心一件事，就係、是、譬如見到咧喺廣州咧，或廣東啊，就係有一啲嘅不明源頭嘅一啲新個案出現啦，就擔心。即系喺未来咧复工之后，又会有第三波。你自己点睇 啊？嗱，而家佢嘅第二波对担心即系好似系外来嘅，即系翻去嘅。嗱，如果即系佢 so far 佢讲嗰啲数字咧，同我差唔多啦。全部新嘅个案都绝大部分系佢哋自喺海外带翻嚟去内地，所以我谂佢，所以见到佢而家佢个防控好严嘅。咁嗱，香港都係㗎。其實我哋香港而家都係暫時嚟講，都對外國啊，就算內地啊，我哋都基本上都唔翻到嚟㗎嘛。咁所以其實大家我諗呢段時間咧，都會繼續係維持嘅，就冇咁快做。我知道坊間有喺度傳話，喂，我哋有咩直通車嚟香港啊？咩呢？簡直係謊言，即係根本係假新聞啦，因為根本唔會㗎嘛。 個關未開嘅最少。 大家都好緊張啊！你唔好淨係我哋香港，內地都好緊張啊！內地而家你有諗，你而家翻去內地啊？好难就翻去噶，又要你隔离啊，又要经过好多步骤，基本上唔会好多人会肯去添啊。咁所以我谂暂时大家都好担心呢个第二波先，都未讲到第三。内地佢自己省与省之间我就唔清晰啦，不过我相信其实分分钟大家都认同咧，今日可能全世界最安全都系佢哋啦，因为佢哋做嘅防控系比其他嘅国家更加严谨。而家我反而真唔係好驚內地，我真係剛我喺西方國家，因為佢基本上完全失控，又冇去做檢去檢去佢做 test 咧，冇做啲檢疫啦，基本上大家都唔知邊個係有機會一啲嘅無形嘅大菌者嘅。咁呢個所以我諗想短期之內咧都幾難會放寬翻噶啦，大家喺個關喺嗰、那個、那個嘅關口嗰度。 係啦，咁嗱見到外地啦，即係起碼歐洲嘅國家啦，咁佢好多鋪頭停業，好多工人停業咧，政府都會有一啲直接嘅一啲嘅補助啦。你覺得即係香港政府喺呢方面嘅策略應該係點？ 我估計政府其實一定會嚟緊都會喺依個支援啦，財政方面支援都一定有，仲有一輪嘅。因為之前咧所做嗰啲咧，都係講緊話我哋可能即係其實講真，依個疫情一兩個月已經變化好大嘅。即係第一輪做嗰時候，我哋都係仲係可能從一個本地啊或呢個區域嘅經濟，我哋自己考慮嘅。而家已經去到一個係全球性一個經濟嘅分鐘係一個衰退，所以對嚟帶嚟嗰種嘅經濟嗰個影響咧，唔會係一個短期嘅話一個可以處理到，所以我估計第一輪嗰個嘅支援咧係唔足夠嘅，咁我估政府一定喺度諗緊，即係點樣再加碼，但加碼之餘咧， 就點樣可以更加直接幫到。我諗佢哋最擔心都係可能個就業方面啦。就呢個就唔係話純粹派一萬蚊嗰啲嘅問題㗎啦，因為你派一萬蚊，其實當其實我估個純粹嘅目標都係能夠就係製造好多消費嘅能力。而家都唔係講緊而家點樣能夠想保住啲就業添。咁、啊、我諗呢個下政府一定會諗緊嘅呢部應該。 咁另外一範疇咧，就係、是、有啲就要諗埋就係點保住一啲大企業啦，包括航空公司啦。咁有好多講法就係、是、外國好多航空公司，如果政府唔夠咧，四五月啦，五月底就已經全部執笠噶啦。咁嗱喺香港，你自己覺得政府有冇需要做一啲比較即係特別啲嘅措施去就甚至係注資入去某啲大企業裏邊？ 嗱，依個做法咧就香港即係、就是、我諗從來都未做過嘅嘢嚟嘅。 係啊，但係似乎、啊、 不過正如你講，依、這個亦都依、這個公司、這個依、這個嘅依個病毒呢亦都係前所未有嘅，咁會唔會需要有啲嘅主要嘅基建啊行業我哋需要政府去支撐嘅呢？咁我相信今次真係一個好好嘅挑戰呢，大家同埋可能重新都要睇睇啦。嗱，過去香港政府一定唔會做呢啲嘢㗎，嗱我哋鄰近嘅地方新加坡就會做㗎，新加坡航空都係新加坡政府擁有啊，咁我哋香港從來就唔會做呢啲嘢嘅。咁除咗話地鐵之外啦，咁但係我哋將來行落，即係如果今次面對呢啲，我諗我哋真可能重新都要睇下，咁有咩邊啲行業政府是需要一定是作為一個支撐的呢？因為這些行業是一個必要性的行業來的嘛，對香港的經濟，那會不會需要呢？我相信一定在想的，因為現在尤其是這個都真的不是一個只是單獨是我們香港面對緊，全球都面對緊，而航空的行業的確呢在很多國家當中呢、尤其是如果那個地方不是那麼大的話呢，那個航空公司很多時候都 是有政府的支撐的，因為你的實力未必夠的嘛，咁所以呢個相信我諗政府都即係要，即係唔係定航空啦，可能其他有啲某幾個行業。 仲有啲乜嘢呢？你認為除咗航空都要諗下之外，仲有啲乜嘢行業係要政府要直接去支撐？ 一時間我未諗到啦，咁但係我相信呢個好多行業，如果佢真係有出現問題，佢都而家都已經同政府傾緊㗎啦。其實我知道好多商會咧，而家都不斷向政府係提出好多意見，因為佢哋都各行各業都面對緊同一個問題而家。 明白，好，唔該曬你，陳志思，唔該曬。 好，唔該。 陳志思係行政會議召集人。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 一年几集咧，萧叔叔想借用英国首相 Boris Johnson 嘅一个演讲咧，嚟分析一下呢个英式英文，我哋最常听到嘅所谓 RP 咧，即系或者有啲人叫做 BBC English 啦，听落去系同我哋香港港式英文有啲乜嘢分别？咁同埋如果我哋想学英式英文咧，我哋有啲咩地方要留意咧？冇嘢好得过咧，系真实嘅英文 material 噶啦。呢一个 speech 咧就系关于咧呢个冠状病毒嘅，咁啊我哋开始听一听第一句先。 Good evening. The coronavirus is the biggest threat this country has faced for decades, and this country is not alone. All over the world, we're seeing the devastating impact. 好啦，我哋今日咧先讲其中一个我哋讲英文咧最常要留意嘅东西，就系咧通常咧我哋字同字之间咧系啲音系会连埋晒一齐嘅。Okay, 譬如我剛才聽到 Boris Johnson 說 Good evening, good evening, good evening. It's good evening, it's not good evening. But good evening, the D sound will link to the second word. Good evening. 咁大家可以聽到一次 good evening. Good evening, good evening, good evening. 第二個 instance 呢，他剛才說 all over the world, all over the world. 咁 all over the world 的 L 音就會扔下去後面那個字。 All over the world, all over the world. All over, all over, all over.咁咧呢一集咧，我哋讲住咁多先。留意讲英文嘅时候，所有音连埋晒一齐。Unless you want to pause，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电话里面有前线卫生督察工会主席阮佩卿，阮佩卿你好啊。 你好啊。 是啊，咁啊揾你哋想倾下咧，就系喺限聚令之下，你哋都要好频密咁去巡查食肆啦。嗱，生效咗一个星期之后，你哋有冇遇到啲咩困难咧？条例有一啲咩令到你哋即系可能唔系咁清晰嘅地方，或者啲顾客唔系好清楚嘅地方咧？ 系我谂有几方面啦，因为其实嗰、那个条例咧，即系都分三个唔同嘅处所嘅。咁、其中一个咁，好多人都会清楚，就系一啲餐饮业嘅地方啦，即系我哋一般所认识嘅，即系酒楼食肆啊咁样样。咁嗰个咧就一开始嘅时候咧，咁其实我谂好多人都比较困惑啦，即系竟1.5米啊，四人啊，即系嗰样嘢。咁其实开头大家都要适应嘅，我相信同事都系。咁我哋喺开头執行嘅时候呢，就最多就係啲即係酒楼嘅或者食肆嘅负责人呢，就会问返我哋究竟其实係點樣去计算㗎咁樣囉。咁、我哋平时一般即係譬如而家行咗个零礼拜啦，咁我哋基本嘅巡查嘅时候呢，咁我哋你話遇到嘅大嘅困难呢又唔算好多，但係呢就而家我哋即係前線嘅同事咧，面對另一個問題咧，就係一啲投訴嘅問題啦。咁我哋會遇到好多好多嘅投訴，即係A 店就即係有人會投訴呢個 A 店話佢即係啲台冇超過 1.5 米喎，或者有多過四人坐台喎。咁我哋就即係而家前線嘅同事面對最大嘅困難，處理呢一類嘅投訴。 即係你意思係啲投訴無稽啊，定係投訴太多啊，定係點啊？ 几样啦，即系其实系咪无稽咧，就好难定夺嘅，亦都可能嗰、个市民可能佢累起到，即系佢喺真系见到，亦都唔奇，亦都有可能系有一啲即系我哋怀疑可能系啲唔同嘅政治背景嘅食肆，咁大家互相攻击，亦都有可能，我哋都唔排除呢个可能。 即系增加咗你哋工作量噶咯，咁就。是 不是啊，系啊，绝对系啊，因为呢、這个食肆啦，咁后屘再加埋呢一个卡拉 OK 啊、夜总会啊，最新啊再加埋酒吧啊，咁其实我哋、即系每一日其实都唔同嘅法例嘅要求，咁我哋都系即系因应去要嗰啲嘅店铺去做个巡查咯。 系，我想问一下咧，譬如话 1.5 米嗰样嘢咧，系真系点度嘅咧？由张台嘅边度起啊，定系张台中间度起咧？因为你知道根本呢个系一个问题嚟噶嘛，系好多人喺度拗紧拗紧呢啲数噶嘛，吓 系系我谂咁啦，因为我哋部门个指示咧就唔系话去到要咁 exactly 1.5咁样样嘅，咁我谂其实呢个条例大家个目的咧就希望群聚集啦，大家保持一个社交距离咯。其实我哋卫生督察喺巡查嘅时候，或者开头最初期嘅时候，我哋都系一个劝喻嘅形式啦。咁之后亦都系希望即系见到，如果啲人系比较密嘅时候，我哋都系会用翻一个劝喻嘅形式，大约系一个 1.5 米嘅距离。 大约咁嗱，有听众咧之前都提出一个疑问嘅，就系、是、本来好好地两张台，每张台坐两个人都隔得几开嘅，而家就夹硬得翻一张台，就四个人攞埋一齐，咁反而仲可能系仲靠近，咁遇到呢啲情况有冇撞过咧？ 因为喺个条例入面呢，就我哋其实可以 1.5 米或者系一个适当嘅间隔。咁、所以其实如果系即系如果唔识嘅人 ，suppose 咧，其实佢系要有一个间隔板嘅。咁其实如果喺呢一个情况呢， 即係搭台都要有间隔嘅，如果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譬如我同你唔識嘅，咁我哋可以坐埋一张台，但係张台呢就要有一个合适嘅间隔板係间开我同你囉。 咁仲有嘅情况就係你刚才即係一啲酒吧啦，而家见到有啲酒吧就係、是、其实如果佢卖嘢食嘅，然之后搭杯酒、就冇问题㗎啦，係咪？ 系，唔系咁讲，应该咁讲，即系而家酒吧嗰个咧，我哋得到嘅指引咧、就是，就系即系如果你主要即系跟翻个法例啦，如果你系主要个业务系酒吧嘅卖酒嘅，咁就唔应该系去营业啦。咁如果你唔系嘅话，即系头先你所讲嗰样啊，如果可能普通嘅酒楼食肆，咁其实佢都会有酒卖系坐摊嘅，咁其实咧暂时都系容许嘅。 即系总之，佢有点嘢食，咁啊当系助餐就 O K 噶啦，系咪？ 系啦， 系 嗱，即系简单啲系，系啦，系可以系咁讲咯。 系咁嗱，有冇话一啲嘅食肆嘅老板向你哋反映？其实因为而家系罚佢哋噶嘛，就唔系罚顾客噶。咁会唔会系令到啲老板好难做咧？ 会嘅，我哋都体谅佢哋嘅，所以其实我哋同事，即系我哋前线嘅同事，其实都尽量嘅劝喻嘅形式啦，即系希望佢，即系其实大家而家系抗疫嘅时候，其实我哋都希望大家做多一步，做好啲咯。咁希望即系譬如如果佢遇到一啲食客唔系咁合作嘅，咁都尽量用个劝喻形式，嚟到可以即系个条例可以即系遵守到咁样样咯。 嗯，咁嗱，你哋系主要负责食肆噶，咁如果公园啲人喺度捉棋嗰啲，系你哋管唔管噶？ 如果公众嘅地方咧，除咗系街市之外，即系我哋食环署嘅街市之外，系我哋会负责翻嘅。咁如果其他嘅地方咧，就唔系我哋负责嘅。即系如果你讲话超过四人嗰个限聚令，系咪？ 系系。 嗰、那个就系599G 嗰个限聚令。咁599G 嘅限聚令就同我头先讲嘅599F 又唔同啦。咁599G 咧，就系主要我哋部门要负责嘅咧，就系街市公众街市。 咁、如果系即系公其他地方，就主要系警察负责啦。咁好，唔该晒你。 其他部门系啦， 唔该晒阮佩兴。 好， 前线卫生督察工会主席啊，咁啊。好啦，咁呢个限聚令呢就实施咗大概都一个星期啦。咁政府就话呢，佢哋唔系话要拉人，亦都唔系要罚人，咁系亦都唔系话要派啲定额罚款单，咁要收你钱。咁最重要呢就希望市民呢保持社交距离啦，唔好聚集，切断传播链。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嘅交通啊，咁阿 Rain 先同大家报告屯门嗰边嘅交通啦。之前咧，屯门公路去荃湾喺丁九对开嗰度就有意外事故，咁啊慢线曾经系受到阻碍嘅。而家意外事故清晒场噶啦，咁啊交通大致都回复正常嘅。屯门公路去荃湾，丁九一带就交通回复正常，意外清咗场噶啦。隧道方面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隧道入口范围就多车啲。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皇后大道东。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呢，是收费广场多车啲啦，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喺油站。龙翔道支路呢都开始多车㗎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啦，龙尾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就接近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啦就喺龙翔道桥面。其他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那段仍然是车多繁忙，龙尾在九龙湾港铁站。反方向去荃湾近住启业村对开那段都是多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段和黄金海岸这两段都是车多繁忙。另外丁九桥面回去屯门都是比较多车一些。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大家用家信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中大沈祖尧教授， 各位 Dirty Team 的同事，手足，当疫情过去之后，康复者的喜悦和眼泪会成为你一生美好的回忆。 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家书， 我们在乎你，为医护人员打气。 怎样洗手才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着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

緊急狀態啦。咁、那個原因咧都係最近咧都升得幾多。咁、那個原因就話可能係之前咧佢哋放假咧就大家走出去賞櫻啊，睇櫻花。 係。 咁結果咧就可能係咁啦。你計翻嗰個潛伏期咧，就係呢幾日爆出嚟。咁所以見到咧日本嗰個數字咧，而家譬如過去嗰一日咧就係360宗啊，咁都增加得幾快啊？ 係睇落嚟都係嘅，即係我唔知點解香港人咧都依然係有啲約打麻雀啊，約出嚟食飯啊，大家都係仲未即係好肯去接受即係呢14日嘅限聚啊咁樣。咁雖然都係四個人，但不必要嘅聚會或者不必要嘅真係一啲社交嘅活動的話嘅係應該停止 嘅。嗱咁最新嘅公布啦，就係啱啱今日就係24個。新的確診個案啦，有18個人係有外遊啦。嗱，另外嗰啲咧就係、是、好似阿鄭成龍咁講啦，都係啊，仲有人去唱 K 噶。幾日前嚇，有一個群組咧，就係、是、一個新嘅群組，就係、是、同唱 K 有關噶啦。咁另外酒吧嘅嗰、那個感染嘅群組咧，度即係繼續係增大緊啦。咁所以好多嘅即係聚會咧，都係一個源頭之一啊。 是同意 啊。咁嗱，另外我谂大家更加关注嘅咧、就是，就系即系喺博爱医院里边，即系怀疑感染嗰、那个嗰一宗事件啦，就系、是、之前都我谂大家都听过啦，就系、是、一个93岁嘅老翁啦，咁佢系喺由于中风啊，咁住咗喺博爱医院嘅5楼嘅内科同埋老人科病房咧。一路就係瞓喺度嘅啫，都離唔開張牀嘅。咁但係咧，佢係喺即係大家都相信啦，佢係喺醫院裏邊咧就係感染咗新型冠狀病毒。咁似乎個原因咧就係有一位33歲嘅男人咧，就係喺呢位老翁留院期間咧，曾經佢係檢測個病毒，佢係由英國翻嚟，但係就陰性，咁啊擺咗佢喺5樓病房嘅門口嗰度。咁跟住佢虽然只係留咗2日，咁但係后尾呢就检测到佢原来係確診嘅，係10日之后喎，仲要真係確診嘅。咁、那个问题就係个老翁呢亦都係確診咗染病嘅。咁呢样嘢就令到大家关注啦，究竟喺而家挤迫嘅病房里面係咪有啲嘢未做够呢？ 是因為聽即係睇報道或者一啲醫院嘅講法咧，就可能有機會係嗰、那個血壓計令到佢即係有感染得到，咁呢個就即係相對係危險嘅。如果係有一啲病人喺附近確診嘅，而呢啲醫療器材係唔足夠需要共用嘅，咁呢一個設備上面係咪需要再改動咧？咁 咁最新嘅消息咧就係、是、今日中午嘅消息咧就係、是、因為咁呢件事咧就係、是、醫管局咧就係、是、同當日接觸過咁多日啊接觸過呢位93歲男士嘅200個職員啊，包括醫生、護士、專職嘅醫療人員、病人服務助理等等咧，都係要做測試嘅。咁嗱，最新嘅情況就係174個人做咗病毒測試啦。絕大部分都是陰性的，另外應該還有3個人到是等緊化驗結果。咁睇個結果嚟咧，都係可以鬆一口氣嘅。嗱，電話裏邊咧就有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儀嘅。馬仲儀你好啊， 係你好，主持 人。嗱，咁有啲估計就係話係咪即係嗰個即係93歲嘅老人家點解會傳染咗咧？佢瞓喺醫院，而家講法就係可能。會唔會派飯啊，或者派藥啊，或者共用即係量度血壓計啊，或者係量度體温嘅時候感染咗？你自己睇呢方面嘅程序，點解會有可能會出錯呢？ 嗱，我諗咁講啦，始終咧，即係嗰個係一個普通科病房啦，有一啲咧醫療設備咧，我哋的而且確係會共用嘅，尤其是嗰啲即係我哋話都唔預計佢會沾咗病人體液，我哋亦都或者唔預計一個病人係一個高度傳染性嘅病人，例如血壓計啊呢啲咧，咁因為佢又唔會沾染到病人嘅體液啦，咁如果病人本身唔係一個高度傳染性嘅疾病咧，咁其實真係會 每一個血壓計，我哋會定時清潔，但亦都唔會每一個病人換一個血壓計嘅，除非你係一啲特別傳染性病人，咁我哋就會有你自己嘅血壓計嗰啲。咁血壓計一啲固然係有可能啦，咁但係醫院，因為我哋要明白就呢個新冠狀病毒咧，咁佢嗰個喺環境嘅傳播能力係非常之高嘅。其實我哋可以講話。好多醫護人員染病咧，可能咧，其實就算外國嘅例子咧，其實係喺個環境度咧，經過接觸度感染咧，可能仲比咧，即係吸入啊更加可能大添、因為始終呢個病毒咧，能夠喺環境咧存活咧兩三日，甚至乎最長七八日都有。咁而佢咧，亦都即係嗰個病人所掂嘅好多地方，尤其是嗰個病人自己衞生做得唔係好好啊，或者冇戴好口罩，真係喺我哋話做過實驗研究咧，病房好多大地方都會係有機會有嗰個病毒喺度。咁我諗個問題就係、是。第一啦，大家真係冇懷疑嗰三十幾歲嗰個男士真係一個冠狀病毒肺炎嘅患者。咁呢個存在因為當日佢第一次測試假陰性嘅問題啦。咁其實講真嗰句，你話即係咧平常我哋透過好似譬如啲共用醫療儀器而感染到即係一啲傳染性疾病，會唔會有咧？都會有嘅，例如一啲抗藥性嘅病毒病，即係抗藥性嘅病菌啊，例如嗰啲即係譬如黃金梅菌啊，依啲都係偶有喺醫院度會發生嘅咁樣情況咯。 係，咁即係話喺而家呢個環境裏邊，基本上其實冇可能話去消毒啊，用完一次就消毒，根本就係冇可能做到。 係啦，即係我哋通常嘅做法就係我哋如果揾到，我哋係知道呢個病人係一個高傳染性嘅病咧，咁我哋就為佢特意咧就係佢自己一套嘅醫療設備啦。咁但係譬如話，好似而家嗰啲新冠狀病毒肺炎嘅病人，佢哋自己就會有自己血壓計啦，又或者一啲有多藥性嘅即係抗藥性嘅病毒嘅，我哋都會有佢自己一套嘅血壓計啊、聽筒啊，咁樣各樣嘢都會自己嘅一套咯。 係，咁但係嗱，而家剛才講到呢位病人點解會擺咗去嗰個病房，就係因為假陰性，其實係做咗測試就話佢陰性，後尾十日之後先至確診嘅。咁呢樣嘢你自己見到，譬如假陰性嘅個案多唔多嘅咧？ 嗱，嗰個其實假陰性嘅個案咧，即係喺我哋平常嚟講，你話多唔多？其實就唔係應該咁講啦。我諗我而家應該如果即係我哋而家睇翻就係呢個33歲男士係十日之後先確診咧、我哋要睇清楚究竟佢係十日前嗰個係一個假陰性嘅測試，定係十日前其實佢真係未開始發病。不過佢有少量病毒喺個身體裏面咧，嗱咁其實呢度係兩回事嚟嘅。 Okay, 本身咧呢、這個即係冠狀病毒肺炎咧，其實嗰個測試咧都好準確嘅。但當然冇一個測試都有一個即係錯誤嘅比率啦。咁我哋話如果假陰性，通常兩個情況就係話第一採集樣本嘅時候咧，採集得唔夠深唔夠多。咁樣咧，跟住咧就所以拎去化驗嘅菌嘅量都好少啦。第二就係話，我個病人當時嘅病毒嘅量係真係非常非常之少，可能佢係或者有可能係嗰、那個病情去到好尾嘅時候，我哋會病毒好少啦。又或者佢根本喺個病情好開頭嘅時候，咁樣咧亦都係好少都唔定。咁究竟係咪呢十？其實究竟嗰、那個嗱，我相信咧，聽你哋咁講啦。我33歲嘅男士，佢喺醫院住咗兩日，跟住就可以俾佢離開。十日之後，佢先再有多啲病徵，再去化驗咧，即係再去化驗咧。咁相信我諗，即係應該佢開頭住院嗰陣時，佢個症狀係非常非常之輕微。咁樣係，所以令到醫護人員都唔會覺得佢好似一個患者啦，同佢要重複測檢啦。咁亦都可能會 X 光片嗰度冇啲肺炎嘅現象啦，亦都可能當時佢嗰個身體裡面嗰個含病毒嘅量係真係好。低，咁所以令到咧系当初第一次嘅时候系即系唔测试得到佢有一个带有病毒嘅情况咯。 有个讲法就系其实佢呢位33歲嘅男士咧，佢系瞓喺加床嗰度噶。而家其实喺医院里边咧，系咪都仲系好多床都要瞓满晒，仍然系要加床嘅咧？喺好多病房里边都系咁。 其实讲真嗰句咧，即系自从零即系呢一两年咧就。即係以往每年嘅冬季流感高峰期，我哋都會加床嘅。咁但係咧，我哋話去到夏天咧，啲床就收翻曬㗎啦。咁但係呢一兩年咧就冇收過㗎啦啲床。不過係有一日係超爆滿，有一日就冇咁爆滿嘅啫。咁樣就 你話依家近日即係有呢個新冠狀病毒肺炎嗰個疫情咧，雖然好似睇嚟入房即係入住嘅病人嘅數目係少咗，咁但係咧，因為有好多病房咧，我哋抽調咗佢嚟做呢個隔離病房，所以相對地咧，呢、這個普通內科病房嘅床咧，其實係少咗噶。咁我哋咧亦都即係要，所以嗰啲普通病房嘅普通嘅內科病房咧，其實仍然係有加床呢個問題，走落空嘅其實。好多间医院都仍然是有咯， 因为听闻其实好多非必要手术都不做，或者大家都不在这个时候入院， 嗯、 都已经算是少了，但是都是因为要处理新冠病毒的病人，所以就 系、是。同埋始终你明白内科咧，真系同手术科啊，同埋其他骨科啲有不同。我哋讲紧咧，内科病人好多都是长者啦、长期病患者啦。即係你可以唔做手術啫，你唔可以控制佢，唔哮喘發作，唔心臟病發，佢嘅病情唔有唔穩定嘅時況噶嘛。又加上咧，近即係呢幾個月社會服務亦都係停止擺咗啦，有好多老人家佢呢段時間俾人即係嗰個照料都少咗啦。我哋醫生護士出去嘅社區服務又少咗啦，亦都有啲門診嘅復診嘅服務其實都係盡量減散咗，所以。即係經過而家兩三個月嘅病情咧，疫情咧，其實有啲病人佢個長期病患嘅控制都可能冇以前咁好噶啦。 即係你見到可能嚴重咗噶咯，係咪？ 即係其實我哋會預計咧，即係如果我哋嗰個內科個正常嘅服務咧係繼續咁樣壓縮落去咧，係會好危險。可能我哋有啲長期病患嘅者咧，佢個病情係會開始慢慢轉差。雖然我哋咧現在仍然係維持呢、這個、俾藥佢啦，同埋一個急症嘅服務。但係以往我哋能夠令咁多，即係控制啲病人唔好轉差，唔好咁多入院，都係靠好多社區服務同埋復診服務啊，去支援住佢哋。但係如果呢啲服務持續咁樣減少落去，其實係有影響嘅。 但是嗱，成個疫情咧，而家係第二波，跟住又唔知有幾多波，跟住似乎好多嘢都唔能夠即係全部變翻正常嘅時候，似乎仲要延續一段時間嘅喎。即係你長期病患繼續都可能係。個醫療服務得到的醫療服務是會差過以前的了。 其實所以看這個疫情的問題呢、我們除了看當下我們夠不夠、這個隔離病床，當下我們那個 dirty team 夠不夠物資、在那裡做事同事那個能力之外、其實也都要看埋呢，這個疫情呢是對整個醫療體系那個影響咯，包括財政上啦，同埋之後然後呢對我一般日常服務的影響咯。而你話就是在這個中期呢對病人，即其他非這個疫情的病人的影響，應該最快開始的就是一些內科病人啦，因為他們的長期病患控制啦。可能再下一波你就會見到啲手術科嘅病人㗎啦，因為譬如佢哋啲手術等得越嚟越耐啦，咁有一啲譬如同一啲即係就算你個骨科病人都有影響，譬如話你個關節本來等到你係應該而家去做㗎啦，咁你又可能要再等一年半年，甚至乎增長，咁你都知道，咁其實唔係淨係等，唔係淨係痛苦咁簡單，中間老人家會跌倒，會有其他問題，有骨折，呢啲其實骨牌效應嚟 嘅。同埋積落去，其實每個人都受影響，即係等緊服務嘅人、等緊睇醫生啊、復診嘅人都可能受影響。 絕對會係咁噶。 好啦，咁都要繼續要諗呢個問題啦。好，唔該曬你，馬仲義，唔該曬。 系 马仲仪系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啊，张胜龙 系，我谂我都同意阿马仲仪嘅讲法嘅。我谂开始政府咧要谂一谂，就系无论系拨款方面咧，又或者会唔会有啲医疗嘅设施，例如将一啲即系可能患咗肺炎嘅病人去转移去一啲即系新嘅肺炎医院啊咁样，或者咧就要腾出翻啲空间俾我哋医院，即系本身医管局嘅医院嗰啲正常服务。即係正如頭先所講啦，阿馬仲賢嘅講法就係、可能換教嘅老人家，咁其實佢錯過咗，咁因為始終換教可能一對嘅腳教嘅，可能要先換一隻，跟住做另外一隻，你一影響到佢就會係一個即係頗長嘅輪候時間，又或者啲內科病人都係咁樣，咁可能政府要諗多一步就係會唔會真係好似外地有啲地方咁，係專係有一個醫院或者一部分醫院咧係專係俾呢一啲即係肺炎即係病人，咁而騰翻正常嘅醫院咧、去做翻一啲日常嘅工作。 系啊，咁啊，香港其实都可能要开始谂啊，因为好多长期病患嘅老人家啊，或者一啲长期病患嘅朋友咧，都等紧好多嘅医疗服务嘅。喺过去一个月咧，都唔多唔少已经可能延迟咗嘅，有好多人亦都唔能够再延迟嘅。嗱，见到即系刚才阿马仲仪提到，即系有一啲嘅病人会受到影响咯。我谂起啱啱见到咧，即系《经济学人》咧有一个数据分析啊，其实佢系讲紧咧。 即係究竟有幾多人死咧？喺意大利、喺西班牙，咁大家知道嗰、那個而家公布嗰個死亡人數咧，就可能同現實係爭咗一橛嘅，因為好多人喺屋企或者係即係未能夠確診嘅時候已經過咗身啦。咁佢哋就發現咧，因為佢哋計翻條數啊，就係、是就算中國都可以咁計嘅，就係、是、咧，你睇翻咧就去睇翻三月嘅一啲區域嘅整體死亡數字，咁咧就減翻政府公布嘅確診新型冠狀病毒嘅死亡個案，再減翻原本三月都有人死噶嘛，即係平時都有人有病、有人有意外都會有人過身嘅，咁減翻嗰個字咧就係、是。即係一啲多咗出嚟嘅死亡個案咧，嗰啲死亡個案咧，就佢哋發現啊，喺意大利嘅82個地方咧，就發現咧，其實而家嘅死亡個案咧，可能只係不正常死亡個案嘅一半嘅啫。即係分分鐘咧，因為冠狀病毒而死嘅人咧，係多過而家公布嘅數字就一倍嘅。咁呢個係包括咗意大利啦、西班牙啦、法國嘅一啲地區嘅數字。咁嗱，當然啦，多出嚟嗰、那個。嗰啲數字咧就有可能係有啲就死咗喺屋企或者老人院當中啦，就未經過病毒檢測啦。但係亦都有部分咧就是、因為長期病患啊，但係個醫療系統咧就成個系統爆煲之後就得唔到妥善照顧咧，就而失救啊或者係提早死亡嘅人咧，咁加加埋埋咧其實係即係呢啲不正常嘅死亡人數係比而家公開嘅死亡人數係多一倍，最少一倍添啊嚇。咁所以即係呢樣嘢我諗。即係香港唔係啦，我諗香港就係大家個數據好清楚啦，未至到好混亂啦。咁但係即係可以見到，其實對成個醫療嘅影響咧，都要大家關注。 係、啊，我諗即係一樣啦。我諗財政司嗰邊喺撥款方面嘅，應該要早一步去處理咗呢個問題先，因為見到其實我哋無論係醫療設備上邊，有時候係批撥款的話嘅，都係有一啲難處喺度。我見到而家採購物資方面嘅，都係仲有困難。 是例如啲乜嘢咧？ 例如有時係個即係撥款嗰度啦，咁喺撥款嗰度，你知每個部門都係有一個即係限數喺度嘅。咁啊，有時買一啲例如一啲N95 嘅口罩嘅，你如果超過一個咁嘅數目，又或者係一啲訂單上面嘅，好影響個速度，令到個存貨不足。咁所以喺撥款方面喺個疫情度，應該係會再鬆少少先得。 不是说即是医管局去买东西已经没什么限制的了，已经很多支援了。 其实都依然是还有很多即是掣肘在这里，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他们买货、都虽然是放宽了很多，但是处理上面的都是要有一些松动位给他们，如果不是在其他国家有疫情的情况呢、都是会被人抢了一些物资。 好，大家有什么意见打电话来1872311。 取消派息令到股民受损。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說不會評論個別的情況。英國首相約翰遜留院接受檢測，房屋大臣鄭偉琪說約翰遜確診新型冠狀病毒10日以來持續有病徵，因此接受私人醫生建議入院做例行檢測，強調不是緊急入院，目前情況良好。外相藍通文代表約翰遜主持當地星期一的政府抗疫會議，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發表全國特別講話，感謝所有留在屋企的民眾，認為有助保護易受感染的人。他呼籲國民保持自律，又感謝前線醫護無私奉獻。在天氣方面，高空擾動正為華南帶來不穩定的天氣，下午本港各區錄得超過10毫米雨量，預測是多雲，間中有大驟雨。今晚和明早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6度，明日稍后雨势减弱，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一节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啱啱咧收到一宗意外事故啊，就喺、七咸道北嘅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温思劳街嗰度咧有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受阻，塞到去模糊街。七咸道北去尖沙咀，近住温思劳街咧，因为有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受到阻碍，龙尾去到模糊街噶。咁都想特別提下大家啦，咁部分地區落雨，天雨路滑，真係要特別小心駕駛啊！ 隧道方面呢，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喺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嘅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净系公主道多车啦，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咧，窝打路道嘅龙尾就排到新华十道，龙翔道嘅龙尾排到去虎山道噶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咧九龙入口都多车嘅，龙尾又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港岛路面咧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就多车啦，龙尾去到屈臣道。湾仔道路至道因为爆水管的关系，道路至道去湾仔码头方向跟住这个红兴道部分行车线就封了路的。现在跟住湾仔运动场一带的交通都是比较挤塞的。今晚这个西区的德富道西会有工程的，在今晚的10点去到听朝清晨的5点30分所有长过7米的车辆临时禁止在德富道西东行左转去正街的，大家留意一下。至于九龙方面呢，而家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开源道一带就多车，龙尾到九龙湾德宝花园。伟业街东行去茶果岭近住开源道至到考明阶段都系塞车㗎。而呢个油麻地加士居到渡船街过海，龙尾就去到碧街附近。观塘嘅协和街呢凌晨都系有工程进行嘅。喺凌晨嘅12点45分去到清晨嘅5点25分协和街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月华街至物华街一段咧会临时封闭嘅，咁工程期间受影响嘅车辆都要改道行驶噶啦。至于新界方面咧，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东铁沙田站至到美林村段咧就车多行车缓慢。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段啦，仲有小榄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带仍然系繁忙。屯门嘅业旺路咧就因为有啲紧急嘅水务工程啊。业旺路近住天后路一段呢而家需要临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时间小心啦。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啊，因为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㗎。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的零售业资助计划现在接受申请，售卖实体货物的零售实体店只要今年1月1日前在香港已经开业，持有效商业登记证，并在申请当日仍然营运，每间店铺可以上网申领80,000元资助。登入网址 retailsubsidy.gov.hk， 上载有效的商业登记证等所需文件就可以。截止日期是4月12日。 你交咗电费未啊？ 听日先到期，使乜咁急啊？ 咁电话费呢？ 我记得都未到期嘅。 你样样都搞到咁问，迟早都要交，早啲唔得嘅咩？ 有样嘢早咗噶啦，我一早就登记咗做选民。如果想喺今年立法会选举之中投票，记得要喺5月2号或之前登记。喂，话时话，你登记咗未先？ 我上网登记咗啦，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朝朝10:04嘅开心日报，嗰、那个选民登记我问你答游戏有礼物送，仲有好多关于选举嘅资讯添。乜我冇话俾你听咩？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新闻之后继续自由风，自由风。郑成龙你好， 系你好，欧嘉伦。 我哋转个话题啦，倾下喺而家喺亚博馆嘅成个检疫嘅流程啦。嗱，其中咧就琴晚翻嚟咧就有一班嘅喺秘鲁咧系由特区政府包机翻翻嚟嘅65个人里边咧，都有5个人咧系测试系阳性嘅，个比例都算高啊。 系。我想問到即係會唔會除咗呢5個之外嘅有啲係未發病嘅咧？ 唉，咁啊，希望唔會啦。嗱，喺電話裏邊咧就有由秘魯翻嚟嘅陳先生啊，陳生你好啊， 陳生 係 啊，嗱，你而家就係經過測試之後陰性就係自我隔離緊嘅係嘛？係 啊，係啊，冇錯。 啊，聽到有5個人陽性，你有冇啲擔心咧？ 都幾擔心啊！即係65個，5個都揭多下。 系啦，咁嗱，我想由秘鲁方面问翻起啊，你系喺秘鲁咧，去机场啊，咁都知道就系话，秘鲁好多地方都封咗城啦。你自己走嘅时候有冇咩困难喺秘鲁当地？ 其实本身因为内陆交通冇晒噶啦，就算出街揸车都要攞 permit 嘅，所以就系当地旅行社接我哋去机场咯。 哦，系喺边个位嘅？你喺边个位走噶？ 我喺富士科。 富士科走系， 嗯， 即系印卡嘅古城嗰个镇啦，咁就跟住飞去利马， 系跟住再转去伦敦咁翻嚟咯。 吓，咁即系旅行社系同你哋安排到嘅， 嗰个旅行社其实都系大使馆安排咯，以我所知系。 系咁，即系大使馆帮你哋安排到啲交通咯。咁你见到即系市面上啦，我见到根据官方公布咧，秘鲁咧就系确诊数字2200多人啫。吓、啊、就相对嗰个人口就唔算话真系好多，但你见到市面系咪都系静英英都系封晒城噶啦？ 唔好意思，讲一次。 系你见到市面上啊，秘鲁嗰度咧，系咪都即系利马或者系富斯科都系封晒城，冇乜人行噶啦？ 系啊，基本上富斯科嗰边就冇人啦，系因为成条街都系啲警察啦，跟住有晒啲路障啦，咁出街嘅都系即系外国人要买翻自己日常嘢啊，或者其他嘢咁样咯，起码就唔太清楚啦。 嗱，咁你翻到香港之后咧，嗱喺飞机上系咪大家都应该坐得好开噶，定系点噶？ 富斯科去利马同埋利马去伦敦咧，系因为真系包机嘅，所以就坐唔满人啦。咁大家都可以隔几个位，甚至自己霸一排凳都 OK 咯，系啦。 嗯，吓嗱，翻到去亚博馆啦，成个检疫嘅安排，你见到啲咩咧？ 咁其實就我哋因為秘魯翻嚟嘅係第一批要喺亞博度做檢測有結果先走得嘅，咁所以就可能即係有待改善咯。咁即係有啲安排就係係咯，唔係咁好咯。 例如 係 啲乜嘢？有待改善係有乜嘢要改善？ 最主要係我諗係佢要我哋等結果嗰陣留喺嗰度一晚咯。咁其實由我交完樣本到有結果出就大概等咗我諗18个钟到。咁 18个钟， 十八係咯，差唔多咯。我諗咁一直都係喺嗰個即係個好似大禮堂嘅地方咁樣去等啦。咁其實每個人就即係有一個。你当一张床、一张凳同埋一张台咁样一个位置，咁就冇其他嘢噶啦。咁即系有提过，就系话佢中间冇任何屏风啊、冇剩啊咁样。咁系咯，就呢个位置，即系我开，就算我秘鲁翻到嚟冇中招嘅，但系我觉得留喺嗰18个钟度，我都可能已经中咗咯。 隔几远啊？啲床都见到有距离噶。 距离咁最多咪每个床位，我谂2至3米咯。 嗯嗯， 系啊。 咁瞓唔瞓得着啊？瞓唔瞓到咧？嗰度有张床吓。 我就因为本身伦敦翻嚟冇瞓过喺飞机度，所以就好攰，就我就瞓到咯。但我知道附近啲人瞓唔着嘅，因为佢成晚冇熄过灯啦，同埋嗰度冷气都开得几劲下嘅，即系好冻到，即系一定要着褛先瞓到咯。所以就有啲人系瞓唔着咯，我知道。 吓，但系有啲咩系共用嘅？洗手间就要共用噶啦，系嘛？ 洗手间一定是共用咯，咁其他嘢就冇咩共用噶啦。插电位咯，佢有插电位嘅，咁但系佢就6张台，每张台两个插电位，然后佢就话，一张台最多同时有两个人咁样咯，咁所以大家都系摆部电话出去插，然后就行翻埋自己个位咁样咯。 嗱，咁喺成个过程里边，咁跟住系要等咗18个钟，跟住就系点样话俾你哋听边个有事，边个冇事噶？ 佢就咁樣嘅，咁咁上下有應該係衛生署嘅人啦，咁行嚟就話嗱，依度咧有5个人確診，咁嗰5个咧就會送去醫院噶啦，咁同佢哋係緊密接觸者咧就會送進陽村咁樣咯。咁佢就冇開名嘅，但係嗰5个你都會睇到邊啲人俾人帶走咗，咁就知道係邊個噶啦咁樣咯。 係，即係你識唔識㗎嗰啲人？ 嗰阵一开始留喺秘鲁系有联络过咯， 即系你觉得嗰、那个即系都即系呢个宣布嘅方法如何咧？都 好似俾人判死刑咁样，咁即系你一讲 边个中咗，咁佢就即刻俾人喺你面前带走咁样，咁系咯，咁我你唔讲名我都知边个啦，咁 吓，即系你意思系佢系佢会好大声咁讲，即系宣布咁样啊？ 佢系全场都听到话五个确诊，咁你就见到有啲着防护服嘅人就带走咗嗰啲人咯，佢冇开名都讲冇讲号码，咁但系你见住佢带走咗咯。 啊、即全场在个扬声器那里宣布就说五个确诊跟着入来带走的人。 是 即你觉得这里的即大家照顾大家的感受可以做好一点、 我想他这个都没有什么办法的、那个即怎样都应该会知道哪个确诊的了。是咯，但我就觉得他最主要要改善是即我等那段时间咯。 是。鄭成龍，鄭成龍， 阿陳生，我想問一下咧，而家呢個安排，你會覺得即係可能大家會留喺嗰度博覽館嗰邊，就十幾個鐘頭，可能就算係冇即係未染病嘅，都可能會中招啦。咁但係如果你點睇就話一去就一翻到嚟，你要強制14日去進陽村嗰邊，你又會唔會接受得到咧？ 我諗呢個更加難接受咯，因為進陽村嗰邊係好明顯就係火確診或者係緊密接觸者啊嘛，咁。如果我要过埋去，但我本身冇事，咁我中嘅机会更加大咯。 咁嗱，陈生，我想问一下你喺亚博馆嘅时候咧，仲有冇其他嘅人士喺度等紧嘅？即系除咗你六十几人之外，仲有几多人？ 哦，冇噶啦，我哋系呢一批嘅就系咯。 系，咁但系你觉得嗱，整体个流程仲有啲咩可以改善咧？除咗话即系你觉得冇间隔，可能有啲危险之外？ 我哋落机嗰下，咁机长就话，秘鲁嗰班人要留喺架飞机度，唔可以走住咯。咁样一等又等咗半个钟啦。咁落到去之后咧，就会俾公民袋有啲文件系关于强制检疫嘅。咁嗰度因为跟姓氏去即英文字母去分去排队，咁有啲姓氏特别。多噶嘛，即系譬如狮字头，咩姓陈、姓郑、姓张，咁我咪变咗等好耐好耐咯。咁之后整手带啦，咁要 download 个 app 噶嘛，咁佢又得两三个人去教你整，咁又系等一段时间咯。咁基本上就系整呢啲，即系譬如入境啦，带手带啦，攞行李，都喺机场嗰度等咗，我谂有一个钟头半到嘅，系咯。咁嗰个位置就即系好似嘥咗好多。无谓嘅时间就系等咁样咯。 咁都你所见到咧，佢哋嗱处理你哋六十五人啦。你所见到，如果话再处理多啲，佢哋有冇一啲空间去做咧？ 空间系有嘅，但系佢哋嘅人手就应该唔系好够啦。 系人手唔够，系 手唔够嘅，系啦。 香港咧有唔少嘅网民咧都喺度问紧，哇，秘鲁点解仲有人去旅行嘅咧？都已经三月中都知道有事发生啊！你自己系点谂嘅？ 嗰阵咁好早 plan 咗去啦，咁到最后咁，同埋我去嗰阵，其实秘鲁唔系应该话成个南美洲都可能得四十单确诊，即系一个州咁，四十单确诊其实系好细噶嘛。咁但系去到旅行嘅中间，跟住佢哋可能有啲检测试剂啦，咁所以个数字就飙升咯。咁呢样嘢都估计唔到。咁同埋秘鲁佢封系封得好突然嘅，佢系朝早六点，总统讲话紧急状态要封关。咁嗰晚嘅十二点就真系所有对外嘅交通封晒咯。第二日就封埋内陆交通咯。咁走唔切咯，咁譬如調翻轉睇英國係講咗兩個禮拜先封嘅，咁係有時間走咯，我哋就冇得走，所以即係我哋都唔係話有心要留喺嗰度或者滯留，而係都即係有個措手不及咁樣咯。 係，咁其實翻嚟都要自己俾錢嘅，機票都三萬幾蚊喎，加埋係嘛？ 三萬幾蚊㗎，係啊。 好啦，咁希望你十四日隔離嘅時候即係。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咁过咗去啦。 好啊，好啊，唔该晒。 好，唔该晒陈生，唔该晒。 好， 系嗱咁，咁曾胜龙系，咁啊见到系咯。 我谂见到个情况就系可能卫生署翻到嚟香港嗰阵时个步骤上面咧可以做得好啲，即系例如会唔会就系唔使个飞机度戴手带啊，或者会唔会 去到博覽館嗰度先做呢啲即係程序啊。咁、 嗯、 等佢哋喺嗰十幾個鐘頭嗰陣時等緊嘅時間都有啲嘢做下，咁就好過喺個飛機度做一啲即係咁長嘅時間，亦都困咗一班人喺個飛機度。咁睇落嚟，我諗都係第一班即係喺秘魯翻嚟啦，日後可以有啲改進嘅空間。不過好似上星期我哋曾經都講過咧，有啲工程師都話其實係可以喺個室內度做一啲帳篷嘅，就會加強一啲即係隔離嘅感覺，同埋令到即係無論係喺度等緊報告嘅人嘅個心理上面都舒服啲。呢啲其實可以做多啲。 好。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好闷啊，好闷啊！ 你梗系闷啦，嚟嚟去去都系打边炉同埋打麻雀，家阵冇得做就嗌闷。好心你试下俾啲挑战自己啦。 咩挑战啊？ 家阵你家姐我都去跑下步啦，一个星期五日，每次至少30分钟。 但系跑步好辛苦噶、 啊。之但系我约咗你中意嗰个 Amy 都去噃。 Amy， 咁我即刻换衫先。 英国直航飞新加坡只需要12个钟头，如果不坐飞机仲有什么选择呢？ 有班英国人分成5队，尝试拎住一张机票的现金到快找路去新加坡。 他们不单止不准搭飞机，还不准用手提电话和信用卡。究竟他们有没有能力去到终点呢？ 电视节目到快去星洲，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剛才就同一位在秘魯回來的陳先生，他是一個背囊友去旅行，但是就因為秘魯封關，南美都很多地方是爆發緊疫情，所以就搭港府的飛機回來。好了，現在的問題就是究竟呢怎樣去對待很多現在在外地回來的一些旅客，主要是香港人。因為近即係幾個禮拜嚟啦，確診嘅個案裏面其實大部分都係外地翻嚟嘅香港人啦。嗱，有消息就話咧，政府想咧係所有喺外地翻嚟嘅人咧都要接受檢疫同埋係測試之後先至俾佢離開嘅。咁啊，依個都係想啫，因為似乎啲人手或者係各樣都未準備好啊，鄭成龍。 係，我同意嘅。咁但係即係你其實要做檢疫都係有必要，因為你見到琴日個數字啦，65個翻嚟，其中有5個都依然係確診到，加上就係其實秘魯已經封城咗一段時間，咁即係變咗其實外邊嗰個疫情嘅爆發得相對係嚴重。咁我諗為咗要斷咗條鏈嘅，咁希望都係要做多啲嘢。 嗯。咁但係點樣做先好呢？電話裏面有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梁子超你好。 你好，兩位主持好。 係啊，咁而家有好多嘅病例都係由外國返嚟呢就感染嘅。咁而家喺機場或者喺亞博館裏面做嘅措施，你認為成個流程應該點做會好啲呢？ 其實我諗喺外面返嚟嗰啲人呢，其實嗰個重點呢其實係要隔離。隔離才是一個重點。測試呢其實就是因為我們不能夠有效地隔離到這些人的時候，我們先希望靠個測試來減低他們的風險。但是你說個測試是不是真的說100%穩妥呢？我自己覺得無論他有病徵沒有病徵都好，個測試呢只是一個輔助，不能夠當作一個取代隔離的東西。因為你有病徵的人你固然要測試，測試完之後就算佢係陰性，佢有病徵嘅，你都唔夠膽，即係話放佢翻屋企，你都係一樣要隔離佢。如果你係亦都唔能夠將啲人咧放喺啲普通病房度，即係好似博愛嗰度咁咧，我諗呢啲係個問題，即係話啲高風險嘅有病徵。如果佢冇病徵嗰啲咧，你亦都係一樣啦。你測試嗰陣時入邊可能揾到一部分隱形病人，無論你揾唔揾到都好咧，你唔能夠排除佢。在跟住嚟緊嗰段短時間之內有機會都係會發病，咁變咗你都係要隔離佢。咁變咗我自己話呢，如果你話嗰個隔離措施係夠嗰陣時候呢，其實入面呢能夠將呢啲即係話係喺外地返嚟嗰啲呢 最重要最重要呢都是话是找到个隔离，你最好就有隔离型可以隔离到去呢、嗯、就会比较是稳妥啲。 是咁，但是现实就好似唔够位喎啦，因为之前讲法就係、是、最少嘅时候呢每日有600多人係搭飞机返嚟香港，但係有阵时都会有成千人啦，所以而家香港嘅检疫设施啊、检疫中心係唔能够咁样容纳一路会有成千人咁样每日咁入嚟喎。咁點 咧？其實就咁嘅，佢、有一部分啲而家出出入入嗰啲，可能有一部分可能都同啲機組啊，同嗰啲其他有關。嗰、啲其實入面即係可以係用一啲，譬如話機場附近嘅酒店啊，其他方面嚟定點嚟處理嘅。咁、其實有一啲另外嗰啲咧，就由譬如話你如果係啲高風險地區翻嚟嘅人咧，有啲譬如話你去一啲封城好緊要，譬如你琴日嗰度。就算你發現到嗰度有60多人入面有5個係有事、其實嗰個感染嘅比率呢係好高，係高過好多嘅即係話其他地方嘅返嚟嘅人，包括鑽石公主號返嚟嘅人。咁、變咗喺咁嘅情形呢，其實嗰60多人入面呢，我只覺得呢係值得即係將佢哋係放去隔離中心係穩妥啲嘅。如果你放佢入個社區度呢，嗰、那個係一個比較上係一個問題。因為亦都係可以預期呢，佢哋有啲人仲喺潛伏期，陸續都可能有人發病。佢哋嗰度翻屋企咧，一定要比較小心啦，即係唔好傳染俾家人，亦都唔好話即係話有隱性嘅一啲嘅病人咧，又將嗰啲嘢再帶去社區，咁變咗嗰度，我諗要特別小心啦。咁同埋另外有啲咧，其實你話咧係有幾啲翻嚟真係要隔離嗰啲咧，如果佢哋係高風險嘅，你就可能真係隔離型啦。唔係高風險嗰陣時候咧，其實始終一樣嘢啦，佢哋自己又係政府安唔安排都好咧。其實佢哋自己咧最好都係話，尤其是屋企方面有老人家有其他啲嘢咧，最緊要最緊要入面咧都係要即係話係啊揾啲酒店啊揾啲其他地方能夠自我隔離，咁、啊比較穩妥。咁同埋一樣嘢就係話咧，因為你做嗰個檢查咧，其實係冇一個所謂急切性。咁其實入面咧，如果佢有啲隔離咗，佢已經有效隔離咗佢咧，咁其實都可以俾准許。你話啲人唔交咧，咁其實亦都好簡單嘅。如果唔交嘅，譬如限時要幾耐之後交，如果係唔交嗰陣時候咧，你會要將佢轉去隔離型啊，咁啊多好多人交嘅。咁變咗你有啲措施去做到呢樣嘢咧，咁其實入面咧，你就會比較上好過咁多人湧喺嗰個即係話檢疫中心度咧。因為我哋而家嗰個檢疫安排咧，我哋啲實驗室嗰、那個全部啲樣本又要送去實驗室，又要等翻報告。而本身我哋實驗室入面都係用人手操作，能夠做嘅個案都係好少，即係唔能夠加太多，因為全部人手做。我哋唔好似美國嗰啲話有幾分鐘出嚟可以喺臨床邊度做嗰啲咁嘅測試，因為我哋冇發展到呢啲嘢。咁喺咁你個測試自己有咁嘅局限嗰陣時候咧，你都要俾一啲真係有病徵啊高危嘅人做咗實驗室嗰啲。如果唔係咧，你顧此失彼，即係做曬嗰啲，譬如話冇病徵嗰啲翻嚟嗰啲咧，其實你無論你做到有事冇事，你都有隔離嘅啦。咁、不如你就諗下點樣有效隔離佢嗰種實際。 講到係測試嗰個問題咧，你剛才講到嘅測試，其實而家香港咧。嗰、那個能力係去到邊度咧？嗱，醫管局啊、衞生署就話已經係測試嘅比例係高過南韓嘅咯。 唔係測試比例高過南韓啫，但問題我哋面對個回流潮係多，我哋本身相對嗰啲咧，即係話喺外邊翻嚟嘅人係多。 係 咁，同埋入邊咧，我哋都係咧喺南韓度咧，佢點解會好似測試比例入邊係咩咧？你計佢入面，佢有個本地傳播爆發同埋最重要地區咧，都係喺大邱市同埋喺韓喺首都附近嘅啫。佢唔係全國度度都燒到咁冚嘅，所以如果你除咗個數字，用佢5000萬人去除咧，咁梗係我哋高過佢啦。咁、但係問題咧，調翻 梁志超啊，不如我哋梁志超醫生，不如我哋聽一聽新聞之後翻嚟再傾一傾啊，唔該你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本港今日新增2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914宗。新个案当中，18人曾经外游，包括5名从秘鲁返港的港人，3人属同一个旅行团，2人属自由行。卫生防护中心相信他们在秘鲁感染的机会最大。新增本地感染个案中，一名在铜锣湾黄室堡玛莎百货工作的男人，有流鼻水病症之后继续翻工，期间曾经同几名同事一起唱卡拉 OK， 当中一人初步确诊。至少涉及80人确诊的酒吧群组再扩大，新增5宗个案，累计至少80多宗，并出现第四代传播。一名酒吧员工的一对年幼儿子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以往普通的活动已经沦为容易传播途径，不应该掉以轻心。新一期六字居早上搞珠，根据电脑搞珠结果，首10个号码依次序为82514523300427766。受疫情影响，房委会改为在社交网站专页直播搞珠仪式。近期推售的两个六字居新项目分别是青衣青富苑和柴湾蝶翠苑，连同重推的长沙环丽翠苑合共发售3710个单位，以市价49折出售。房委会共收到大约48000份申请表，当中大约44000份是居屋绿表申请者，大约4000份是新申请。九巴职员权益工会不满巴士削减班次，促请运输署支援并且关注运输业前线员工的福利问题。工会理事许其伟表示，削减班次令前线员工收入大减，员工无法赚取加班费。工会希望政府帮助业界补贴前线员工，直至九巴公司能够正常营运。九巴表示，最近两个星期客量需求进一步下跌，无法安排车长等前线员工加班工作，所有全职车长每日8小时工作的基本薪金维持在最少17400多元，又说目前没有裁员、减薪或者强制放无薪假的计划。海洋公园表示，大熊猫盈盈和乐乐今日首次成功自然交配，如果盈盈成功受孕，荷尔蒙水平和行为变化等怀孕迹象预料最早在6月下旬出现，但这些迹象也可能是假怀孕，要在胎儿出生前14至17日左右才可以透过超声波确认大熊猫是否真正怀孕。因应疫情影响，海洋公园现正闭馆，盈盈和乐乐于2007年来港，2011年开始尝试自然交配，9年来未曾成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大骤雨，今晚和明朝天气清凉，最低气温约16度，明日稍后雨势减弱，最高气温约19度，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气温逐渐回升。现时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啲交通意外嘅消息。咁首先咧就系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温思劳街嘅意外啦，都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咧就喺芜湖街。另外，黄大仙马仔坑道回旋处都系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塞翻出去逢武街同埋龙翔道。至于屯门公路那边，较早时去屯门方向近住扫管笏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噶，虽然就清咗场啦，不过车龙就仲长咗，龙尾就排到去青龙头。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军营对开的桥面，而龙翔道西行上的狮隧龙尾就接近星河名居。 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接近九龙货仓。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提一提大家，部分地区有雨的天雨路滑，请你加倍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我们大家用加深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港大何柏良医生， 我哋就冇雷神山火神山，但你记住咧，香港有狮子山，咁所以咧，我哋发生咩事咧，大家同心合力，咁我哋今次对抗新型冠状病毒，我哋唔会输。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言谈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在电话里面有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梁子超你好。 两位主持人好。 还有郑成龙都在这里，我们在谈就是整个病毒监测的策略。郑成龙。 是梁主席你好。是个问题是呢，就是说刚才我们都听到一个秘鲁会讲的事，陈先生所讲啦，如果你要他回来呢，即刻要即强制隔离14日呢，去一些可能进阳村的地方，他又未必很愿意的。咁但另外一方面呢，政府亦都在即那个隔离的地方的设施亦都不是很足够啦。而家讲返在亚博馆那里，有啲咩方法或者而家他们床位和床位之间的距离是不是可以再做啲嘢，或者是而家即可不可以令到他安心啲，或者一個感覺就是話，哦，以隔離而家大概是兩尺，反唔係兩米啊，兩米距離的話嘅，係咪一個即係依家可以接受嘅做法？呢十幾個鐘頭會唔會就因為喺呢個亞博館而受到感染咧？阿李生， 嗱，我諗喺亞博館嗰個感染風險就唔係話特別大嘅， 嗯， 但係最大嘅問題咧就話你如果有大量嘅人喺嗰度滯留咧。每個人的風險低，但你大量的人滯留，尤其是呢是有些是真的個案，有些不是的個案，還有些可能是有病徵的，又撈埋一些沒有病徵的個案，相對風險低一點的時候，在個傳染病控制的方面，這個就是不恰當的。其實就算在所謂檢疫中心裡說，一定是要控制人流，將人喺度逗留嘅時間減到最低咧，呢個係一個基本嘅一個傳染病控制嗰個策略。你嗰啲其他啲所謂嘅點保護啊，我哋距離兩米啊，或者你係戴咗口罩咧，嗰啲係有用，但唔會百分之一百。你張床距離兩米，個人會唔會起身行咧？你起身行入邊，你又換個口罩方面會唔會有一部分嘅話一啲嘅飛沫啊、氣溶膠洩漏咧？你行去廁所時會唔會共用啲公眾設施呢？咁其實嗰啲呢都唔係一個百分之百嘅保證。當你有大量人喺度咁滯留嗰陣時候呢，其實就唔係一個好嘅安排囉。咁變咗我幾時都話啦，其實係有病徵嘅人嗰陣時候呢，你應該係早少少送去檢疫中心，即係早啲做測試，唔好俾佢滯留。如果我哋第日有啲可以喺即係當喺個檢疫中心都推咗做咗個測試，將佢嗰個最短嘅時間佢咧，雖然我哋唔能夠做到人哋話幾分鐘咧，如果我哋能夠嗰個回轉時間去到40分鐘咁咧，咁其實個情況都可能會好好多。而嗰啲冇病徵嘅人咧，其實入邊係唔急於測試嘅。如果你能夠俾到一個安全嘅隔離地方啊，定點酒店又好，或者你進嗰啲係進陽村又好，或者甚至乎其他度假村都好啦， 你能夠俾到佢嗰個樽翻去攞，然後佢攞住心喉糖翻嚟咧，咁可以係送翻嚟咧，咁其實都可以，甚至乎如果你可以揾到啲實驗室去收嘅，咁其實都冇未盡不可，由你指定啲酒店，啲實驗室可以去收埋樣本嘅，你入全部樣本度嚟揾實驗室去收得嘅啫，其實做到嘅，咁變咗咧你就好過，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咧，真係高風險嘅人咧。尤其秘魯翻嚟嗰啲咧，我自己會建議佢啊，唔係淨係做一次測試。點解唔係做一次測試啦？如果嗰啲有病徵咧，更加唔能夠淨係做一次測試。你可能都要跟住再跟進你病徵仲會唔會持續。如果持續嗰陣時候咧，你一定要再進一步測試。如果係病徵唔持續嗰陣時候咧，其實又或者係冇病徵嘅人咧，如果佢哋個感染率咁高嗰陣時咧，最好都係佢哋係脱離開個檢疫嗰陣時候咧。都要做一次，愛嚟咩呢？愛嚟係排除咗啲所謂隱形嘅傳播者，因為呢個情況係隨時會發生，因為佢哋入面而家嘅感染嘅比例呢，如果以65人之中入面有5個呢，其實去到 8%， 8% 係咩嘢呢？喺我哋爆到即係話好緊要嘅國家，佢嗰個人口個感染比例係咩呢？都是讲緊千分之一或者千分之二三五上下。我哋而家嗰8%入面呢，呢、這个感染比例呢係高过我哋以前入嚟嘅任何一个群组。咁变咗嗰65人入面呢，真係话要喺家居检验时要加倍小心。唔好将个病带俾家人，亦都唔好将个病带入社区度。 咁你刚才讲到即係希望都係测试多啲，咁监测会好啲。喺现实里面呢，香港有冇办法增加测试嗰个容量？ 其實咁嘅，因為我哋其實而家係靠人手咧喺個實驗室做咧，其實個人力嗰方面咧，我哋其實係唔夠一啲即係話有經驗嘅實驗室嘅一啲工作人員去將個容量由而家嗰譬如話二三千嚟再推高，因為呢個咁嘅數字，如果我哋要推高咧，就一定要將個程序自動化。咁同埋入面咧係唔使咁多人送標本咧，最好喺啲檢疫中心度咧能夠將啲儀器咧係搬到當地。喺嗰度，因為佢使用比較好啲，直情喺個檢疫中心度。如果做到， 而家係冇呢啲儀器係嘛？係冇呢啲儀器。 而家我哋係冇呢啲儀器，亦都冇嗰啲儀器入邊嘅供應嘅嘢，同埋呢啲儀器咧係有其他地方有，有啲地方唔肯賣俾你。我哋本地係有發展咗呢類似嘅儀器，但我哋冇係同本地一啲嘅其他嘅測試方面有一個比較，我哋唔知道佢嘅臨床應用點，所以我哋暫時用唔到。咁但係入邊咧。就話始終，如果你要加強個檢疫嗰陣時候咧，一定係要揾到一啲能夠即係話係可以喺臨床邊做到又好快嘅。同埋，如果係我哋真係諗住嗰樣嘢係要用嗰陣時候咧，仲要諗住佢個供應問題，因為全球呢啲嘢嘅供應嘅問題。 明白。 如果係有啲可以本地生產或者可以去到即係國內有生產線可以支援嗰啲咧，嗰啲我哋容易可以保證嘅供應。其他國家度咧，可能有啲會禁止出口啊，或者你根本上咧係想出口嚟，可能中途俾人截咗嘅，你係唔會有供應。 係明白。黎子超，我想問埋，仲有一個問題嘅，即係而家你見到周圍嘅情況，見到啲數據，可唔可以預計呢個疫情幾時完？ 你其他好多地方咧，雖然話有啲地方你見到有少少舒緩咧，好似譬如意大利嗰啲咁樣咧，但你舒緩得嚟咧。其實入面佢都未去到，即係話可以係見到佢好明顯下落跌落嚟。咁其實短期內咧，喺歐美嘅地方嗰個疫情咧係冇咁快退卻嘅。同埋佢哋嘅疫情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話因為佢哋係冇管制嘅交通，亦都冇限制一啲人由高風險去啲低風險嘅地區移動。咁變咗佢哋嘅疫情咧，係由於本地嘅人口流動同埋歐盟區嘅人口流動咧。其實係仲有排可以繼續持續，就算你呢度控制到少少咧，跟住你留去第二個區嗰度，佢又再開始又係再多，亦有一部分回流翻嚟咧。咁其實入邊喺嚟緊嗰幾個月入邊咧，其實佢係冇咁快全面受控。你當然佢而家用咗呢咁嘅政策咧，係有機會令到佢嘅疫情去到一個所謂高原地帶一段時間，但係你喺高原地帶入邊咧。你越持續得耐咧，就一定拖垮自己嘅經濟，亦都拖垮自己嗰個回應嘅力量，所以變咗始終嚟講咧，就話佢哋都要真係採取咗啲好啲嘅方法，能夠真係將個疫情開始全面壓到落嚟咧，然後先至有機會會話令到嗰個危機過去。咁其實一樣嘢，歐洲國家都好啦。 佢哋開始以前入面係唔信口罩，譬如而家入面呢、除咗捷克啊，即係或者係奧地利之外呢，有啲國家呢開始陸續開始諗呢，法國啊嗰啲地方啊，德國啊嗰啲開始陸續開始。咁其實呢樣嘢呢係重要嘅，點解呢？因為保持社交距離呢，尤其而家有世衛有個建議呢，其實我自己個人覺得係保持兩米嘅距離，這個呢個係不切實際。點解話不切實際呢？唔係淨話社區喺市區入面你做唔到，你好簡單入超級市場，我同你永遠保持兩米，但你行入去摸完啲嘢，跟住你啲口水入面噴到啲嘢污糟曬，我入去又經過你嘅嘢，我再摸，我可唔可以傳染？因為啲人係移動緊啦，無論喺工作場所， 即所以用口罩應該係實際啲係嘛？ 你要口罩做個源頭控制，一定要嚟彌補翻呢、這個你個呢個所謂保持距離嗰個本身嘅缺陷喺度。 好，唔該曬你，梁子超，唔該曬，多謝你意見。Okay.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鄭成龍啊，咁即係聽阿梁子超咁講咧，即係相應嚟講，香港嘅防疫啊檢疫措施都有排停唔到噶咯。 係啊，我諗都係要不停咁，都係要揾啲方法去加強啦，同埋要揾一啲即係相對係多啲地方可以做一啲即係檢疫啊，或者係一啲即係隔離嘅措施，可能先會滿足得到即係不停啊唔同嘅地方有港人翻嚟香港。咁但係就好似阿梁醫生咁講啦。戴口罩嘅真係一個即係、我諗喺源頭可以制止得到，不過歐美嗰邊咧，其實都見到佢哋即係口罩嘅需求都係大咗，同埋見到佢哋喺唔同嘅地方咧都係想揾一啲好啲嘅口罩，咁、所以即係其實都係做緊嘅，咁但係做得應該就係快啲，同埋做得比較積極啲會。 同埋即係而家世界衛生組織都話咧就重新喺度審議緊佢哋嗰個口罩指引啊，因為一路以嚟咧佢都只係建議醫護人員戴口罩，即係普通人咧冇症狀就唔使戴嘅。咁佢哋應該係檢討緊呢一個嘅指引啦。咁可能到時如果佢話叫人戴口罩嘅時候咧，全世界人咧都又再搶一次口罩。 係 香港電台第一台，一齊抗疫有想法。 星期一至五早上， 开心日报。 社会福利署高级临床心理学家黎清文： 我哋人生咧，如果平日都咁畅顺嘅，又唔系咁好玩噶啦，一定系有啲挑战嘅。咁所以其实逆境咧，其实系经常喺我哋身边出现嘅。而家我哋以往顺境时候嗰、那个做法咧系唔够噶啦。如果我哋用翻以前顺境嗰个咁嘅状况去面对嗰啲，就唔系逆境，搞得掂嘅就唔系逆境啦。咁所以咧，每一个逆境咧都系成长嘅一个挑战。我哋要发挥我哋潜藏嘅能力嘅。我哋而家谂翻以前嘅生活啊，或者系以前唔使戴口罩嘅生活，我哋额外珍惜嘅，系嘛？最紧要我哋揸住唐太望住前边吓，专注住我哋个目标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 和你等待战胜疫情时，最后胜利。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在四月初呢，疫情之中其实都是，即四月初都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来的，就是尤其是今年添，就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啊，郑成龙。 是。呢、這個30周年，俾咗大家會有好多生活上面可能感受到唔同嘅改變啦。咁但係好多人都堅持就話我哋個法治係冇變到嘅，咁個自由度係高咗嘅。咁但係可能喺香港人心目中咧，未必係完全同意。 咁喺以往嘅以往嘅周年紀念啦，頒布周年紀念咧，都會有啲研討會啦。而今年咧，由於疫情關係咧，就喺網上就進行咗呢個研討會啦。咁嗱，喺電話裏邊咧就有全國人大常委、前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譚耀宗嘅。譚耀宗你好啊， 你好，歐嘉 嚟。今年即係 係 有關基本法嘅研討會啦。我諗同以往就有好大嘅分別啦。其中一個分別就係因為經過咗過去半年嘅修例嘅成個社會衝突之後咧。點樣睇基本法呢？而家 嗱，基本法咧就係1985年開始起草，1990年就頒布。咁頒布之後咧，就1997年就開始全面去實施啦。咁而家已經過咗23年啦。我覺得咧，基本法大體上咧係順利嘅嚇、因為呢個事實上一個好大時代嘅轉變係咪？你諗下香港從英國管治底下。翻返回歸祖國，成立特別行政區。咁以前人哋殖民地式嗰啲管治，我哋就叫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咁你話咪個變化幾大咧？咁但係你睇翻我哋成個過渡期咧，我覺得係順利嘅。 咁就有啲爭議性嘅嘢咧，其實當初我哋起草基本法嘅時候咧，亦都曾經考慮過嘅。啊，譬如我哋常常講嘅政改啊，咁呢個咧就喺基本法裏邊當時起草啊諮詢嘅時候都有唔同嘅意見。啊，有啲認為個普選要快啲，有啲話啊唔好咁快咁。咁後來我哋就有一個路線圖，有個時間表，又有個檢討機制，有修改機制，咁去嚟解決啊。咁所以咧，我覺得咧，而家回過頭來睇咧，即係基本法呢個係即係落實一國兩制啊，係成功嘅。 我睇翻， 就算有啲波折咧，咁呢個我覺得都唔奇怪。 我睇翻呢幾年咧，即係我諗即係我哋做即係主持，成日都會攞起本基本法啊，或者上網查啦。最大嘅改變咧，就係而家喺基本法啦嗰本書仔裏邊咧，開頭咧就多咗憲法嘅，就或者咧喺而家上網查基本法咧，就一嚟咧就俾本憲法你睇先嘅。呢個都呢個轉變代表乜嘢？ 嗱，呢個咧其實咧一直以嚟咧，基本法咧你先至知道個來源咩啫？個來源係來源於中國憲法嚇，咁所以你唔可以話我淨係講基本法唔講中國憲法都係唔得嘅嚇，即係呢個係等於個母有啲形容母與子嘅關係嚇，咁所以有啲亦都話呢個係小憲法，咁我哋就不管你點樣形容都到啦。啊！佢係一個憲制上嘅地位，係我哋香港一切法律之上所有嘅中央對港嘅方針政策咧，就喺憲法裏邊去體現嘅。 咁你覺得即係過去半年嘅衝突之後咧，而家要再去推廣基本法教育，做法有啲咩唔同咗同之前？ 嗱，其實咧，我就覺得咧，喺推廣基本法嘅時候咧，淨係講嗰個條文本身的字眼呢我都覺得不夠，先是要解釋清楚呢，即是基本法的個來源啊，為什麼會有基本法呢啊，跟憲法有什麼關係呢啊，當時在一個什麼環境底下啊去制定的呢啊，對我們有什麼影響呢，那這些呢各個環節呢希望都可以有一個比較深入一點的探討啊，如果不是的話呢，咁就可能好似有時覺得啊，好似以前仲好，咁實際又唔係咁嘅情況。咁呢個呢，因為老實講都23年我哋行咗，有啲當初呢後生嗰啲佢真係唔知道唔了解嘅。 咁但係你覺唔覺得啦，即係其實講基本法教育都講咗23年啦，都講即係做咗教育都20幾年啦，但係即係過去嗰大半年嘅衝突裏面呢，你會唔會覺得以往嘅呢啲教育都係似乎冇乜用呢，唔能夠真係起到個作用呢？ 係事情咁會有反覆㗎啦，係咪咁亦都有時呢，亦都有啲人講啲嘢出嚟都故意有啲講得唔好聽就叫誤導啦，係咪有啲人呢就故意強調，譬如好似喺一國兩制咁，你淨係講兩制唔講一國啊，有啲嘢呢就話哇2047我哋行咗半路啦，我哋而家出嚟要爭取啦，爭取自由民主啊，即係講即係呢啲咁嘅嘢咧。但係如果我哋喺基本法裏面咧，其實好多嘅事情咧都有所即係安排，或者有所決定，或者有所保障啊。關鍵大家想講保障呢個咧，就已經喺裏面咧就應該有個體現喺度嘅嚇。咁我自己有份參與起草啦，咁我自己都覺得咧，即係如果大家都能夠即係明確按照喂，我哋而家行緊呢個一國兩制兩制喺一國呢個前提底下嘅，我哋可以排斥一國咁兩制底下咧，我哋嗰個高度自治嚟嘅，高度點樣高度啊？就係按照基本法裏面嗰啲嘅規定。我啲權力咧來源係嚟自中央，咁呢個要大家理解先得喎。如果唔係話，中央好多嘢要管住我哋啊，咁但係呢個權力分配喺基本法裏面有講咗㗎啦。咁如果大家都按照基本法嚟辦事咧，其實呢啲嘅矛盾咧就應該唔會發生嘅嚇。 是我想问下，基本法里面都規定了即是23条香港要自行立法有关国家安全的事，你觉得现在什么时候是适合做这件事？ 这个工作呢，我们当时起草基本法来讲呢，我们就觉得说咦， 香港行一國兩制，兩種唔同嘅制度。咁我哋呢亦都係國際性嘅城市啊，咁好難講喎、哦。有啲人想通過香港呢個地方呢變為一個呢顛覆國家一個基地、啊、或者攞嚟分裂國家，或者 你覺得幾時要做呢件事呢？幾時要立法啱呢？ 嗱、啊、如果你問到我幾時呢、我根本呢我哋已經成立23年，我哋2003年呢做咗一次，但嗰次未能夠完成。咁我哋就希望呢呢個有個憲制責任㗎嘛，咁係特區政府應該自行立法。呢個亦都我哋當時起草基本法時候呢交咗呢個責任俾特區政府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呢個工作係要做嘅。咁 幾時係適當時機呢你覺得 係適當時機呢？我自己一直呢即係喺呢屆政府裏面我已經講啊，我話啊希望5年任期可以能夠完成呢樣嘢啦。啊咁就而咗呢，因為你做嘅時候呢又有啲準備工作啊，有啲又要進行諮詢啊咁等等嘅工作。咁當然而家我哋睇返轉頭就啊即係好多次機會又冇做到。咁特別係你喺最近立法會咁嘅樣都唔正常，即係選個主席都搞咗19个钟头都做選唔到齊。咁立法會已經處於一種嘅啊，即係俾啲反對派嘅議員一定拖到已經正常工作做唔到。咁所以今個會期就冇㗎啦，係嘛？你七月中已經係咩？咁好啦，新嘅立法會咁啊睇下啊，但係當然關鍵咧仲係政府嘅，因為政府要係要。政府去主導啊嘛，啲嘢政府唔提出嚟，咁亦都啊就做唔到嘅，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咧，因為大家要普選呢、這個係我哋支持，但係與此同時咧，23条亦都需要立法，因為係保障國家安全啊。咁保障國，大家都唔想我哋國家俾人哋啊，譬如俾人煽動叛亂啊，呢、這個俾人顛覆咁，大家都唔想啊嘛，想都有啲法例。唔好俾人利用香港，系咁解啫嘛。 好，唔该晒谭耀宗，唔该晒全国人大常委、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前委员，系郑成龙啊。 系 嗱，咁啊，我谂即系好多最近咧，大家都喺即系好多疫症嘅新闻之外，就听到譬如话林郑月娥都喺报章撰文啦，因为基本法颁布30周年啦，咁比较瞩目嘅就系佢话就香港居民嘅基本权利同自由咧喺实施喺基本法之下获得充分保障啦，就话过去香港。有11000次公众集会同埋游行，系1997年嘅10倍，足以证明市民享有自由，有增无减。呢、這个正林郑月娥嘅讲法啦。 系，咁我谂即系睇翻无论系法治或者司法独立方面咧，其实我哋都仲有啲外国嘅即系出名嘅法官肯过嚟做我哋个上任法官嘅。咁呢一方面，我相信我哋系守得住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哋个自由系咪即系？系咪大咗？就因為用嗰、那個遊行數字嚟講咧，嚟比較咧，就我只可以見到呢啲遊行數字就係市民對政府嘅不滿多咗啫。就係咪個自由度就係大咗咧？就我諗喺1997年之前嘅，如果你申請去有啲遊行示威嘅，其實嗰、那個即係、就是、個審批其實都應該係算係順暢嘅，只不過就係申請數字冇咁多咁解嘅啫。 係同埋見到即係林鄭月娥咁講法咧，真係可能係。即係一杯水半滿嘅時候，佢都睇得幾樂觀嘅。明明係真係公眾嘅不滿係可能多咗10倍，佢就話大家自由係多咗10倍 嘅。我諗如果要講緊嘅拒絕遊行，即係政府唔發不反對通知書嗰、那個，即係嗰個數字咧，就可能會睇得到個自由度係咪大咗，就唔係講緊個遊行數字咯。 咁而家睇嚟就係、是、我諗即係將來大家比較關心嘅就係剛才所講，即係23条究竟會唔會立法呢？而家睇嚟，即系阿谭耀宗所讲，都会觉得即系呢一届或者系呢几个月都冇乜可能啊。 我谂就住喺政府嘅能量方面，又或者立法会即系建制派嘅人数是否能够做得到呢件事嘅，我相信都唔系一个即系适合嘅时机。加上喺反修例事件之下嘅，其实市民对政府嘅信任度，或者甚至对中央嘅意见咧，即系唔可以话对中央嘅反对，系中央嘅意见咧，都有唔同嘅即系谂法。咁所以喺呢一度嘅，我相信呢一届政府都未必能够可以做到23条立法呢个情况。 而家見到個疫情咧，再長遠再拖多一陣咧，個經濟問題又會浮出嚟，都要面對。 系啊，应该就处理咗嗰个经济情况先，咁民心跟住个经济情况，咁然后先再处理即系、就是、相对政治呢个问题。唔系唔处理，但系我相信即系一定要做好而家眼前，我谂民生，因为几多人开始失业啦，你见到银行有啲开始啲啲数目开始跟进啊，咁呢啲都要跟进啦。 好，今日唔该晒郑成龙，拜拜。